来自工党的伦敦现任市长简世德有望成功连任。另外，苏格兰议会的选举结果备受关注，分析家指出，如果支持脱英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获胜，苏格兰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可能性将会增加。但是亦都有民调显示，由于忧虑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减弱了部分苏格兰民众要求独立的意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3点，升226点，总成交金额33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8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1.5，升1蚊；中国有色矿业4.24，系跌2.7。盈富基金29.04，升2.6；美团290元，升4.2；阿里巴巴222.2，升6毫；小米集团26元，升5毫；中国平安82.35，升7毫；信宇光学科技177.8，系跌7.3；友邦保险101.6，升2.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01，瑞士法郎8.557，澳元6.048，加元6.395，新西兰元5.624，欧元9.37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3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44美元，卖出1,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接近美孚桥面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美孚桥面。较早前啦，东区走廊东行去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九龙公园径去返梳士巴利道就车多，龙尾在中港城对出。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 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谈。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还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还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日下午5点半，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10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10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边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清真鹏， 早晨啊，清真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今日星期五我哋嘅点唱大家支持啦， 应该走唔甩系母亲节主题啦，系咪 啊？咁如果你想逆流而上。 父亲节系咪嚟讲？ 欢迎嘅， 都有结婚有喜事有生日嘅，咁都可以嘅嘛。 得，甚至乎你想重点翻呢个51都得噶，系啦，54都得噶， 系啊，打气继续。 系啊，可以啊，无人欢迎嘅， 冇问题。 大家咧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啦。 系咁啊，晏啲啦，你就可以。 有全新机啊！ 有啊有，23396453都依然继续为大家服务啊！ 系啊，我琴日咧就做咗一样咧，我觉得哎呀，即系自己成就解锁咗一格啊！ 系、哦、啊， 即系我哋琴日嗰40几样咧、啊，我琴日劲啦！ 做咩打咗个好空翻？ 我学咗冲奶茶。 哦，一计冲计去学咖啡，你跟住去冲奶茶。 冲奶茶有几难啊？ 冲奶茶唔系就咁自己屋企攞滚水喎、 啊？唔系话攞个茶包浸完佢之后加啲奶加啲糖。 咁你话我系咩啊？ 即系茶餐厅式嗰只系用嘅茶蛋。攞啲茶煲咗茶胆先，然之后跟住再冲奶。 重点系咩啊？直情去埋茶餐厅嗰个心脏地带，水花嗰个位度冲一嘢。 哇！边个公司咁听开，叫你俾你摆，将你喺我嘅企度啊！ 终于去到好唔掂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山穷水尽啊， 要捞多份水花。 佢要样样嘢都要涉猎下。 系啊系啊系啊， 佢真系冇得做，就都可以捞下嗰啲啊。 系、啊啊啊啊、时候冲定噶啦，真系。 我见你今日个装扮， 建工咁嘅样系嘛？ 系啊，唔系建工咁嘅样真系。 我而家望下咧，阿曾志豪今日咧，而家着呢件恤衫咧，企领咧，其实有啲似半岛定系文画个 Bell Boy。 我仲谂住，终于俾你观察到我系呢一个宋仲基添。 系、哎、呀， 真系差啲拱地咧，大家想 系啊，唔系因为琴日咧， 我想讲出啫，真系。 琴日总之咧就有个拍摄工作啦，咁咧佢就安排咗咧就话嗱，可以俾你去一间咧即系茶餐厅嗰度，咁啊总之喺香港嘅一间茶餐厅咧，佢就话嗱，佢仲揾埋咧有一个即系冲奶茶攞埋冠军嘅嗰啲师傅咧，系啊嗰啲 friend 啦，咁佢就话啦，佢会教你冲一次呢个港式奶茶，咁啊入埋个水吧里边咁样，哇！咁我真系第一次咧，即系我谂大家去茶餐厅， 呢个心脏地带嚟， 未去过噶嘛？你嗱，你平时 嗰啲师兄几咁， 你平时系会穿过嗰、那个嗰条湿湿立立嘅后巷 去厕所， 去厕所，你有冇都曾经装过啊？里边咧咁样， 有啊，成日都觉得我呢度禁区嚟嘅， 系啊，禁区嚟 嘅，嗰度咧唔可以踏入去嘅，因为咧系佢嘅主场嚟噶嘛。 即系你其实不过以如果以桂花田嘅身形咧，佢系有机会混到入去嘅。即系佢可能突然间入队，啲人都觉得，咦，系咪今日嚟帮手嘅咧？咁 系啊，系啊，帮工系嘛？ 帮工 我又冇乜好奇，因为我由六岁到十四岁都喺水吧。 睇啲嘢系咪先啊？真系， 我有啲 当时想搭笨仔嚟冲嘢。 系啦，你有冇冲过嗰个奶茶？ 我冲俾自己饮嘅啫。 系啊， 我只系记得咧。茶餐廳嘅水吧有一樣嘢應該係會經常出現嘅，就係、是、爆玻璃杯。 哦，因為沖到熱得滯啊！ 成日都係冷縮熱漲咧，可能佢啱啱裝完本來係凍飲嘅，跟住佢又會轉翻熱飲咁樣。就如果佢唔冇話攞第二個杯咧，就會爆玻璃杯嘅，成間都爆玻璃杯。 好得意啊！嗱，總之我琴日咧佢就教咗幾個嗰個秘訣咧，其實我都唔係好記得個名啦。總之佢話沖奶茶四個步驟，太子咧睇下你仲有冇印象啦？咩、哦、一？滚二焗三撞四冲，类似咁上下啦。 你嗰啲劲啲嘅， 系咪啊？ 我啲斗嚟啲嘅。 唔系佢几廿年前啊 嘛。唔系，佢都话一样嘅啫、哦，都系大概。 我就记得以前咧，屋企茶餐厅咧就系会煲定个茶胆嘅， 系啦， 然之后攞个茶胆咧， 呢个茶胆好紧要噶。 系啦，那个茶胆咧，我阿爷咧佢系有用嗰啲，唔系用丝袜隔，但系咧有用嗰啲好似一块布咁嘅网嚟到隔嘅。咁煲完之后咧，就个茶胆就备用就。攞嚟沖奶茶咯，咁都係譬如唔知幾多份嘅茶膽，跟住加幾多份嘅水，跟住就落奶。嗰陣時奶咧，嗰陣時係八十年代頭咧。屋企咧已經係用呢一個咧，而家嗰只兩隻顏色啊， 啊係啊係啊， 對比佢嗰只，因為當其時咧，其他嘅茶餐廳咧用緊嗰只咧兩個喜字嘅， 係、okay, 就話兩個喜字係平啲嘅，所以咧就 哇咦你高上一格嘅 喎， 所以啲沖出嚟可能咧就會香啲滑啲。 咁我就記住咗咧，佢有啲所謂門面嘢咧係得意嘅，譬如咧講話沖落去嗰杯， 你有冇倒瀉人哋嗰杯奶茶？ 哦，因為有啊，中咗啊，你 因為撞 你一嚟我已經撞到。我明明见佢咧就撞得好有型噶嘛，即系佢 拉高咁样， 系啦，佢煲滚咗水之后咧，咁啊首先自己滗个茶叶咧，佢捞好咗嘅，咁咧佢就唔系用一个咩茶胆噶，即系佢先捞好咗茶叶，跟住你自己倒落嗰个兜袋度啦，咁然后你攞热水撞落去啦，咁咧佢就不停同我讲话大高啲，大高啲，我自己有个撞击力， 你六手未？ 佢呢个系几多杯嘅份量啊？ 哦， 一杯啊，只系 唔系成个嗰个梯壶噶啦，成个梯壶噶啦咁样，咁我撞落去啦，咁啊个心俾佢讲到红咗，于是乎只手咧就越递越高啦， 咁啊六亲住， 系咯， 唔系冇，跟住激动得滞呢啲水啪咧，哇，即系好似冲浪咁样咧， 肯定啦， 我将佢半个水吧嗰啲奶罐啊，有唔同嗰啲调味品，好似摆到咧水染七骨咁样，跟住我望住。初学者系咁啊！ 你揾到我啊，预咗噶啦， 诶、欸，玩一次系咁啊， 你算好彩啦，冇六叉。 哦，咁系啊，佢哋即系成日都佢都讲烂机噶，佢话六死垂手啊，咁样 系啊， 系啊，咁我话其中一个 真系超滚噶嘛啲水， 系啊，我话其中一个小技巧咧，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周围同人哋炫耀下都得咧。原来咧，佢话因为要加花奶嗰啲落去啊嘛。咁佢话究竟加几多咧？ 嗯， 原来嗰个杯嗰个设计咧，已经佢话咗俾你听嗰度。 系啊， 边 一种先？系咪有个耳仔？ 系啊系啊系啊，耳仔嗰只咧。 咖啡杯 咯，我哋你哋嗰个年代系咪已经系咁噶？即系不过我定系各处乡村咧。佢话嗱，嗰个耳仔咧，佢咪有上耳仔下耳仔噶嘛？ 系啊。 佢话你个花奶咧，啱啱倒到咧下耳仔。 系。 咁佢话就啱啱够噶啦，咁样。 即系先倒奶， 即系落咗奶先。 系啊系啊，佢个玩法先落奶先嘅。 咁系咪咁？ 唔同啊，我哋。 系噶，系啊，佢哋好多玩法噶，咁佢就话落到去嗰、那个即系下耳仔上面，咁然后你又冲茶啦，咁、我话咁冲到几满先啱咧咁样， 上耳仔。 佢上耳仔咧咁啱嗰个杯咧，佢喺上耳仔上面咧，佢就写咗佢自己嗰个品牌咧， 去到嗰一格， 系啦，佢话啱啱好咁啊，攞呢条线， 定系点啊？ 掂到啫，啱啱掂到啫，即系可能仲见到丰收奶茶嗰四个字咁样咧，咁啊有啲咁嘅小技巧啦。 咁其实几好啊，几方便啊， 系啊，都几得意啊。 即系佢有个标准啊嘛，叫做。 系啊，跟住咧，我其实我平时好少饮奶茶嘅，你见我成日都系嗌冻诶热柠茶啊嘛，咁我梗系问佢咧，我话点解咧？我话柠茶咧冻同热咧，即系佢落。檸檬嗰啲啊分幾多即係爭點解誒？即係落檸檬片啊！ 凍檸茶、熱檸茶都係嗰三塊嘅，或者四塊喎。 但係有唔同嘅原來， 哦、 有唔同嘅。佢話熱檸茶三片，凍檸茶四片。 哦，係啦，即係三或四。 係啦，咪有限咗喎。佢話點解喎？咁樣 因為熱檸茶咧本身嗰個杯嘅容量都係水嘅 少啦， 係啊。咁你落咁多塊咪澀咯。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佢話你個容量冇咁多啦。即係如果你大杯凍裝嗰啲咧，咁你就可以多啲檸檬啦。 多一塊咯。 係啊，跟住又教你點篤檸檬啦。 誒點篤啊？ 佢話唔好篤白色嗰啲邊邊咯。佢話淨係篤肉。系啦，咁佢话白色边边 咧，一向都系篤肉嘅。 唔系，有阵时大力咗，你 我系有好多人中意撩烂噶，我系撩烂噶，咪冇嘢做咧嘛， 我都会整烂。 唔系话 Eddie 啲，净系将嗰片柠檬就咁摆喺度浸出佢。 喺茶几食嘢啊，点样好特别 Eddie 啊，真系。咁总之，我觉得诶，琴日冲完之后咧，我冇录到嘅。咁然后根据佢嘅玩法之后咧， 扫咗 人哋一半啦。 我以为你话冇录完， 唔系，冇录到自己嘅，系啦。咁但系最后都真系冲咗。咁其实最难咧，我觉得都系挫嗰个吊高嗰个热水咧，因为 拉茶， 因为佢仲要咧你交换嘅，你要拎起个茶胆啦，交换嚟交换去咧。咁佢仲要来来回回咧，譬如佢话你第一转冲咧就要拉四次，跟住再摆上去焗水，跟住咧然后热到差唔多放落嚟咧，你又要再嚟多一次咁样嘅撞击咧，令到出咧，哇！我真系想话咧，你手臂真系会酸噶。 梗系啦，好攰嚟噶。 咁教你呢一个套路嘅嗰个茶王咧，佢哋嘅餐厅系得一间定系连锁式噶？ 其实佢系好得意嘅，佢话佢自己系嗰个叫做供应茶嘅嗰个师傅级嚟嘅。咁、即系譬如话咧，如果你又开一间茶餐厅，阿田又开咧， 攞货， 你都可以揾佢嚟帮你调整啊。即系佢，譬如佢琴日我哋喺尖沙咀做嘅，但系佢话佢啱啱喺中环咧就走过嚟。所以其实佢系 即系。 其实佢唔系某一间嘅专属噶，系啊，佢好似人哋嗰啲即系总之驻场嘅即系师傅咁样咧。 几得意喎，有个奶茶师去帮嗰间铺头度帮佢奶茶，系咪整好之后佢就走啦，走去第二间嗰度。 其实系佢系幕后嗰个叫做譬如话佢话俾你听嗰个比例啲茶点沟嘅，佢大概点，得闲落嚟就望下咁样。 有啲似咧嗰啲咩神秘专员啊。即係去唔同嘅鋪頭嗰度咧，然之後跟住試咗呢一個嘅品質咧，有啲唔得喎，咁跟住幫你 調教， 要調教翻一致， 係 即係間間鋪頭個味道都要攞翻呢個水準， 係咪即係審查員一樣？ 唔係，總之其實佢就係總之係嗰個叫做餐飲供應嘅嗰個專員咁樣咯。 幾得意喎，原來咁嘅崗位。 係啊，所以理論上我哋如果三個自己整間茶餐廳咧，佢又可以幫你㗎，即係你俾錢佢咁解啫。咁佢就可以即係穿梭咁多間。同埋佢话会跟你味道咯，可能佢话你中意嗰个奶茶嘅比例系咁样咧，佢会帮你沟到嗰个茶叶咧，可能系咁都得噶。 唔知道呢个师傅咧，佢本身收费贵唔贵？如果唔系太贵咧，我哋可唔可以夹钱请佢落去楼下canteen度帮佢调？ 你咁系咩意思啊？ 咁我味道 你咁系咩意思？ 提升，提升质素， 有质改之咯， 咪就 系 咯。 我而家仲要帮衬楼下嗰间噶，你咁样讲完之后啊，我唔敢再嗌啊！ 所以你从来都唔饮奶茶咯。 由够钟开台食嘢，食到开心笑茄茄，坐低倾偈吃饭，伤心失意全部要借咩？放低手机咪做嘢，放心即管喺度吃，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养先最正。抢翻虾饺烧卖， 食饭，婆婆食饭。难得咁巧咁齐人，有咩苦水即管呻，记住过年齐人，正嘢就发生。水滚茶靓，卖到一袋都系嘢，食到开心笑茄茄，坐低倾偈入饭，伤心失意全部要借咩，放低手机咪做嘢，放心即管喺度吃，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样先最正。香港地点解咁古怪，见夜有新款出就买，见有队我哋就排，有理冇理竞猜，好彩当我有不快，糯米鸡粉我食晒，我马拉糕都会照卖，但够燥够电又再 try。婆婆食饭，妈妈食饭，公公食饭，婆婆食饭，哥哥食饭，姐姐食饭，弟弟食饭，妹妹食饭，联党结队我哋成群，一起你树困一困，万大事有我哋撑，仲帮你啃。 喂，你同烧卖 系咪？系，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咧？ 咁都要拣噶，鹌鹑蛋啦。 好，你加鹌鹑蛋啊，先生。烧卖咧？我烧卖啊，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咧？ 我要烧卖。 咁咪系咯，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猪肠？ 鱼肉啊， 先生，你嘅鱼肉。 Thank you。 水滚茶凉，又够钟开台食嘢。食到开心笑茄茄，有八街坊伙计死党继续地落雨担遮，有信心你就会赢，有心想就会是成，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样先最正。 哇喂喂，咁多人，不如快去早年先好吗？ 好啊，我加油。 好啊， 咁讲咩？ 贺年啦。 出入平安。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一單咧疫情嘅新聞咧，其實理論上就即係唔應該當係好笑嘅，但係你發覺啊，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即係同自己做嘢嗰個品牌忠誠度咧，係有啲相衝突咧咁樣？ 邊樣啊？ 即係如果你啊，係喺即係某一個牌子嗰度咧，即係譬如佢係你可能係做某一個運動牌子嘅店員啊，咁你係咪正路可能都係會？大家都會 expect 就係、是、啊，你係咪有啲咩衫褲鞋襪都會買翻嗰間品牌嘅咧？ 又或者 自己員工啦， 比較傾向會係咁噶嘛，係咪先嚇？ 可能公司都唔俾你著第二啲喺間鋪度出現。 係啦，即係如果你有啲咩事，你都好似覺得話佢對波鞋冇理由唔係嗰個啊。 即係如果咁講，我睇我呢啲我就唔留意即係未留意到啊。但係我留意到啲食肆咧，我好多時見到嗰啲食肆 A 食肆去 B 食肆食嘢噶嘛。 哎呀嗱， 喂，我見到就係啊，我就 食厭咗啊嘛。 我啱啱今個禮拜二啫。就喺我哋附近嗰个商场啊，其中有一间西餐厅咧，食晏昼嘅时候咧， 着住件工衣喎、 哦，佢哋自己嘅员工即系着翻个制服啦，佢系买埋烧味翻嚟喺个餐厅入边开餐啊，系烧味嚟噶。 咁啊，好啦，代表咩咧？就自己理解啦。 咁 你唔好食米线噶 嘛？ 佢咧最近华大基因 哦， 咁咧就话咧有一名员工。咁咧就喺 佢自己唔喺自己公司檢測啊？ 華大基因有員工，就咧喺上個月咧就即係接受檢測嘅時候咧，通知結果咧就係陽性，咁啊入咗醫院隔離啦。咁點知後來再檢測咧就係陰性，咁啊最後檢測多兩次都係陰性啦。咁本身咧係一個咁樣嘅即係事情咧， 即係之前咪就係試過， 本來係啦，本來你就應該都話啊，即係又陰又陽又陽又陰咁樣， 好啦，唔一樣。 但係咧佢再有一個所謂嘅即係有趣點咧，就係嗰位華大基因咧第一次接受檢測係陽性嘅。 嗰间检测公司咧，并唔系华大基因。 哦，而家第二间都有出错啊？ 唔系啊，佢去咗另外一间嘅营运检测公司度做检测。 系啊， 但系呢个人本身系华大基因嘅员工嚟嘅。 佢自己都唔信自己啊！ 嗱，唔系冇咁讲，冇咁讲， 可能有另一个原因。 哦，可能佢就系做嗰啲 想俾人 识俾人。 佢 想 俾 人知啊！ 即系点啊？ 即系话咧，等于 佢喺度做噶咯，佢自己做翻检测几咁容易啊？ 唔想俾人知佢自己，你检测都要有一啲嘅私隐噶嘛？佢可能唔想俾人知佢走去做检测咧。 但冇理由噶，咁更加唔啱啦！检测而家大家就讲话 咁成王庙，其实 系咯，同埋冇人会望佢资料噶嘛？嗱，所以而家咧，但系佢而家反而立咗功。 系啊，因为捉到人哋啊嘛。 唔系，因为而家嗰个假阳性咧，就唔系华大自己啦， 系另一间 企业。 系啦， 哎呀，天下乌鸦。 系啦，所以你有冇发觉咧？其实可能佢系好噶。如果咧佢喺第二间公司，唔系佢 check 到准确嘅话咧，咁唔会变新闻啦。即系佢真系阴性或者阳性咧，冇事啦咁样。哇，万一有啲咩唔对路嘅话咧？咁啊，佢又可以立功咯！嗱，睇下隔篱嗰间都衰咗啦。 系啊，咁唔该你严正睇下佢嗰间公司，唔好净系话我哋系啊有出错啊。 但系真系有啲 冇新闻嘅， 又出咗啦，而家咪出咗咯，系啊。 一单题啫。 系啊系啊，其实琴日已经卖咗噶啦。咁因为大家就发现咁惨啦，其实对普通市民嚟讲，好似边一间营运公司都有机会有甩漏嘅。 啊，咁啊，冇所谓啦，边间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还押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获高等法院法官批准他有条件保释外出，出席父亲丧礼。消息话，政府正系研究市民接种两剂新冠疫苗14日之后可以缩短检疫期，將會在日內公布。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表示，最主要是視乎被隔離人士的抗體數量而定，建議可以為相關人士做抗體測試。潘烈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接種疫苗並非百分百，亦都有可能被感染，如果有高濃度抗體會較安全。對於有建議可以減少已經接種兩劑疫苗14日人士的檢疫期而增加檢測次數，潘烈文認為，如果有關人士病毒數量低，可能未必能夠測試得到，如果有關人士檢測呈陰性，抗體水平高的話，風險會較低，可以考慮用家居隔離。星期日是母親節，有酒樓表示疫情緩和，加上政府實施疫苗氣泡，讓食肆劃分四類營運模式，今年的訂座率已經達到八成，預計生意額會較去年增加兩至三成。尖沙咀一間酒家的負責人陳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酒樓所有員工已經接種疫苗，因此可以同時以 B 同 C 類營運模式做生意。平日酒家會劃出三分一區域為 C 類模式，每台最多六人；另外三分之二以 B 類模式營運，每台最多四人。預計母親節當晚 B 同 C 類模式會調整至各佔一半。職工盟建議政府引入有薪檢疫假，有中小企團體認為政府可以作出補貼與僱主共同承擔，希望勞工處可以同僱主團體商討訂立指引。職工盟總幹事蒙少達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沙士時當局曾經發指引，接受強制隔離的證明可以當作病假紙處理，但是有關指引去年已經更改，只是呼籲僱主提供有薪假。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表示，部分僱主會在僱員強制檢疫期間繼續諮詢，部分會當病假處理，以八成諮詢。他建議有關薪金開支可以由政府和僱主各付一半， 或者雇主、雇员和政府各承担三分之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金管局正是与人民银行和澳门金融管理局敲定跨境双向理财业务试点的实施细则，很快会推出大湾区理财通，让香港、澳门和大湾区内九个城市的居民可以跨境投资区内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陈茂波在一项活动上致辞，提到大湾区下的商机。他说，金管局和人民银行就着债券通、向南开通的实施细则已经准备就绪，相信很快就会落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26点，系升185点，总成交金额48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2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8蚊，跌2.5；盈富基金29蚊，系升2.2；中国有色矿业4.18，跌3.4。美团285.6跌2毫，阿里巴巴221.6冇升跌，小米集团25.9升4毫，信宇光学科技177蚊跌8.1，中国平安82.05升4毫，中远海控18.02系升9.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6，人民币6.461，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6，欧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4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6,81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93美元，卖出1,81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顺业街车多，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的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着大河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白田坝街。大涌道去回荃湾港铁站方向近着沙咀道一段慢车，龙尾在海兴路垃圾收集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上路中山台荃湾和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平日活 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网上填表 cibs.rthk.hk 第35-36季截止申请日期6月17日下午5:30。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呢个都系永恒嘅话题嚟噶啦，就系、是、当你喺呢一段期间住酒店咧，究竟你有冇考虑过酒店里边啊？所谓最强播毒嘅来源啊，究竟系啲咩地方咧？台湾咧，其实因为佢哋最近咧都有一啲即系病毒嘅传播新闻咧，系同嗰啲即系酒店有关嘅。咁所以佢哋做咗个专题咧，就是、由台湾啲医生咧，嗱，今次系由医生啦，以前就系由啲执房员咧话俾你听咧边笪地方最污糟啦，今次就台湾嘅医生咧话。酒店啊，究竟佢认为啊，即系最污糟嘅地方啦，同埋咧会传播病毒来源嘅一啲物品咧，就同你揭盅一下嘅。嗱，包括有啲咩咧，可能头嗰几位咧都容易理解啲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嗰个酒店嘅嗰个窗帘嘅嗰碌棍啊，佢话嗰碌窗帘棍咧系亦都系非常之污糟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床头板，即系摄住你个枕头咧，平时你觉得好豪华嘅地方。咁啊，浴室嘅门柄亦都系会污糟啦。你冲凉嘅，特别系咧，即系淋浴间啊，即系唔系话嗰个叫做浴缸咧、企缸嗰个地板咧，佢话原来咧又系属于会即系容易污糟嘅地方啦。所有嘅门柄啦、浴室水龙头啦，哇，其实数数下咧，我想话全部都污糟嘅。嗰、那个杯又系话污糟啦，厕纸架又话污糟啦，一路数落去，究竟咩系唔污糟嘅咧？嗱，仲未揾到吓。地毡又系话污糟嘅，咁然后咧，跟住落嚟系咩咧？佢因为佢主要咧就系讲紧话传播病毒嘅渠道啊，所以咧佢而家开始有一啲物品咧就同住客冇关，但系同咩有关咧？同清洁人员有关。咁啊，而家到第十位系啲咩咧？就系、是、清洁手套啦，电话嗰个掣啦，床头灯啦，电视遥控器啦，开关啦，头先数到浴缸啦、浴室嘅地板啦、马桶啦、拖板啦，就系佢哋嗰样啦。然后最污糟嗰样嘢咧，其实反而应该最干净嘅，就系嗰嚿海绵。佢话咧，其实全部都系咧嗰啲叫做咧，即系清洁嘅防疫用品。哦，咁啊大件事啦。佢话咧，因为咧原来嗰个医生最尾嘅结论咧就话，最容易会传播病菌嘅人咧，佢话并非系房客，而系走动喺每一个房间里边嘅防务人员咁样。咁啊，佢讲翻我哋台湾自己嘅个案咧，佢话病毒点解好容易喺个客个酒店里边传播咧？佢话因为咧，当客人咧同埋客房打扫人员咧。就会将病毒咧，好似传播花粉咁样咧，呢度去嗰度去，而最大件事咧就系摆清洁用品嘅嗰架拖车，即系唔系嗰架餐车，嗰架拖车。佢话好多时候咧，你清洁完嗰啲用具咧，都系摆翻喺嗰架即系拖车度，而佢话呢个拖车咧，又唔系咧经常都会咧即系再去清洗嘅。佢话一个防务员咧，一个钟里边咧可以执到一间房啦。8个钟就执八间，一个月咧就整理咧240间，但佢话佢个车咧好有可能咧都系继续喺嗰树咧就全部都系摆喺里边嘅啫，即系佢唔会特别去再即系清洗啊。咁所以咧呢个台湾医生咧， 佢自己建議咧，就係話係咪可以咧用多啲即係會拋棄式嘅清潔用品啦、啊？仲要定期咧掃一掃嗰個拖車啦。如果唔係咧，無論幾乾淨啊，抹到幾乾淨咧，你最後都係將嗰啲污糟嘢咧抌翻落個車裏邊嘅啫。嗱呢一度咧，又要問下我哋龐大嘅即係聽眾群啦。我哋好多做酒店嘅即係職員啊、主管嘅，究竟你有冇了解過咧？酒店嗰個清潔嗰架拖車咧，佢清唔清潔嘅咧？係啊，好諷刺啊！嗰架清潔車究竟清唔清潔嘅咧？同埋佢幾耐先會清潔一次咧？如果佢唔清潔嘅話咧，佢嗰個清潔拖車係咪會變成咗清潔拖累你嘅嗰架車咧？嗱，大家可以咧，即係如果有呢個資訊啊，可以話下俾我哋聽下。咁但系毕竟嚟紧都冇亲节啦，唔系要吓你。如果你有 book 咗 station 嘅话咧，都系继续可以去玩嘅，因为我哋都可以安心下。咁啊，如果你都系未住嘅话咧，睇下呢条片啦。咁啊，嚟自一个 YouTube channel 咧，叫做穷车极欲啊。咁啊，顾名思义咧，就介绍啲奢侈品啦。我佢就数咗咧全球十间咧最昂贵嘅酒店套房。咁啊，我头先咧啱啱睇到第二位，我唔讲第一位住，第二位嘅价钱咧，只不过讲紧80,000蚊。美金一晚啫嘛，系啊，系一个大套房嚟嘅。咁究竟冠军系几多钱呢？你可以自己睇下嘅。咁佢每间房嘅卖点系咩呢？冇乜特别，有啲系 sell 楼底高到咧，好似一栋大厦咁样；有啲咧就 sell 咧嗰个套房里边咧会挤到一个三角钢琴嘅；有啲咧就 sell 咧你嗰个酒店套房里边有个电影院咯。是可以好多人一起睇嘅电影院咯，仲有一个咧个特色咧就系话咧有一个咧坐到12个人嘅饭台咯，咁你自己拣一间啦。总之我望住第二嗰个酒店价钱咧，攞储少少钱就够噶啦，大概攞多几张八达通卡俾我嘟咧，我都住得起嘅，我会俾3个红酒杯佢饮啦，老友。阿彭爷啊，你会揀边一间酒店套房嚟招待我哋两个拍档啊？我觉得第二位嗰个咧就实在即系衬唔起你身份啊，80,000几美金。不如我俾条片你，你望下第一位嘅酒店价钱，睇下你觉得你欢喜唔欢喜啊？ 哇，唔该晒，俾条片我。哇，你咁乸嚟嘅银码，你俾条命我都唔掂啦，真系。咁我讲下，都系命一条。但是它都是很珍贵的，既然是一条生命。那是哪个条命呢？就是在香港出没的一些动物了。今次呢想跟大家呢认识一下，同埋亦都关怀一下。在香港呢确实的，就算呢在一些民居聚集的地方，以至到呢在港岛区的一些的山路呢，都可能会有出现一些野生的动物。譬如常见的就有野猪啦，大家仲记得呢是和港岛区啦都试过有野猪呢自己行咗落去地铁站里面㗎。咁今次呢就是发生唔系野猪而系箭猪啦。係喎，箭猪喺香港一样有㗎，有野生箭猪㗎。咁你有冇见过呢？嗱，话说呢喺寻晚啊，有一隻箭猪呢就被发现呢在港岛的浅水湾，不是深，是浅水湾道，怀疑呢就被车呢就是撞死的。咁警方呢昨晚11点零钟呢接获有驾驶人士报案啦，就话在呢浅水湾道99号对开的路边呢发现有一隻呢昏迷的箭猪。咁由于呢个箭猪呢佢的头部已经受伤了，怀疑呢曾经是被车辆呢浅过。咁在旁边呢路旁呢就有一滩血迹咁嘅。咁而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啊，经初步调查后咧，就证实嗰只箭猪已经系死亡啦。咁认为咧事件冇可疑。虽然咧件事咧就系咁啫，咁但系咧，一来就系、是、驾驶者啊，当你喺路面上面咧，系如果撞到有任何嘅动物啦，咁咧其实咧你系咪都应该即系唔好即刻走咗去啊？又或者系咪谂个方法？是不是要去报告返俾相关嘅单位嚟到去处理返呢？咁就算係唔係话犯法唔係犯罪都好。咁有一隻动物剪蔽咗喺个路上面，可能都会妨碍嗰个路段㗎嘛。咁如果能够通知到有关嘅当局去清理返或者係处理返，咁其实都係应该做嘅事啊。咁而唔係呢，即係除非你真係撞到你都唔知嘅，咁你係不知道个情况嘅，咁就係另外一种嘅说法啦。 咁而家咧見得到呢一個嘅箭豬啦嚇，咁啊即係咁樣剪閉咗又冇人理咁樣，就喺路邊咧都確係咧一件咧值得大家注意嘅事。咁可能跟住你會問啦，咁喺呢一個嘅香港係咪真係成日都會出現見到有箭豬嘅咧？嗱，帶大家咧睇一條短片。呢條短片咧係來自咧一個 channel 叫逍遙遊嘅。佢入面有一條嘅短片咧，就叫做《香港中半山箭豬》咁樣。咁原來咧就係片主咧喺二月嘅時候啊，今年行山咧就行到去港島中半山咧，香雪道就發現咧，近住喺呢一個舊山頂道路段啊，見到有三隻箭豬。咁啊，當然啦，你會話哇喺香港嘅住宅區咧，見到有咁多隻箭豬，三隻咁多，真係難得啊嚇！咁喺難得嘅之餘咧，其實咧見得到咧片中啊所有嗰啲嘅出現嘅箭豬咧，又同我哋平時咧即係睇下外國嗰啲嘅動物嘅短片啊，又或者係睇一啲嘅描述咧，嗰啲嘅箭豬好似唔同啲嘅。嗱，我哋睇咧外國嗰啲嘅箭豬咧係比較係貼地嘅，即係佢行路咧係近個地面嘅，然之後咧比較係圓碌碌一啲嘅。香港咧，在这条短片里面见得到在中半山出现的箭豬呢，它是高大一点的，即是它的脚是离地一点的，真的有点像野豬和箭豬的混合种样，又有点像只唐狗的。那而在香港出现的箭豬呢，它那些箭呢又没有我们看一些的动物片里面的箭豬呢是那么色彩分明的，譬如说不是说它的颜色很多，而是说譬如佢一支支嘅箭咧，系白色啊、黑色啊咁样间条啊，系好分明嘅。但香港咧见得到嗰啲嘅箭豬咧，佢咧就似系啲毛咧，比较顺一啲嘅毛啦，然之后有啲粗一啲嘅毛嘅一条条咁嘅啫，都未见到佢咧就系竖起晒嘅。咁可能佢冇受到袭击，佢唔惊，咁所以冇竖起晒啦。但系望落去咧，真系好唔同噶吓，个感觉就有啲似咧。冇咁可愛啊！即係好似咧喺外國嗰啲嘅紀錄片咧，嗰啲野豬係比較可愛啲嘅，唔係野豬係箭豬，箭豬比較可愛啲。啊，不過就算係唔同都好，可愛程度又唔同都好，但係咧其實大家都係同樣有生命嘅，都係生命一條啊！咁所以都唔好話咧忽視呢一啲嘅箭豬啦。咁揸車嘅朋友咧，日後咧如果真係再行經咧香港島嗰啲路段嘅時候咧，都不妨咧就多留意一下。会唔会真係有啲箭豬会出没啊，咁如果係呢都要比比啊吓。所以呢喺度我彭仔呢就俾三个嗰个流一滴眼泪嘅 emoji 俾呢一啲嘅箭豬。哇，如果俾你喺街上面突然之间行下山见到箭豬桂花田，你会点呢？ 我是会跟他 say 个 hello， 我说我行山的啫，我不是来搞你 的。咩啊？你不是会跟他认翻个族谱，同埋联络翻啲亲戚咩？ 地鸡哥系 都差不多啦，系啊。 天珠系我份 ，OK， 好好。嗱，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啊，约咗你个妈妈，系咪咧？系啦，啊，做仔女嘅其实咧做少少嘢都可以氹到你个妈咪噶啦，只要你系有心啊，有心思又有即系对佢好有心咧，佢知道佢收到嘅。啊，不过有冇谂过咧？教你个妈妈咧一样嘢啊？系啊，教啲咩啊？相信咧好多咧六十啊、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嘅妈妈咧，佢一生咧都系为咗家庭嘅付出啦，喺佢哋嘅年轻嘅时候咧放弃咗。又或者错过咗好多嘢，但系到而家咧，可能佢咧系唔识上网，唔识揾佢自己想食啊、想试啊、想玩嘅嘢。我觉得做仔女嘅系咪可以问下佢哋啊？其实你有冇嘢想去学嘅咧？虽然妈妈咧可能已经退休，又或者咧吓一向冇翻工做家庭主妇嘅，但系即系问下佢哋咧有冇嘢想学啊，或者对其他有兴趣啊，可以咧趁住母亲节啊问下妈妈啊，同佢哋倾下偈，了解下佢哋啊。仲有就係而家咧嘅雙職媽咪啊，哇！真係每日翻工咧，又面對工作壓力啦，放工翻屋企咧，又要照顧家人啦，同埋仔女，呢份工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做啊！所以各位媽媽，其實你好叻噶啊，但係叻還叻，都要俾翻啲自己時間俾自己啊！咁啊，me time 一下，哇！ 好奢侈啊！我有109,700样嘢未做啊！嗱，未做之前你要先处理好自己先。咩叫处理好自己啊？咁如果你喺公司啊，有同事激亲你，或者俾老板闹嘅，或者见到一啲事情好唔高兴嘅，咁你估你会唔会将呢啲咁嘅唔开心嘅气氛咧，会带埋翻屋企啊？我话俾你听咧，90%都系会嘅。咁翻到屋企，咁你啲家人咪无端端受埋呢啲气咯。所以每日咧都要俾自己时间沉淀一下，过滤一下自己。啊，5分钟、10分钟都系可以嘅。不过专家咧就话建议咧，每一日咧都可以有10分钟嘅时间啦，一个礼拜可以有1-2个钟头时间啦。最起码1个月都要俾自己咧，起码有3个钟头呢个 me time 时间。咁啊，me time 时间点样分配啊？最紧要有呢个时间啫。仲要就系你有呢个时间咧，真系啦，哇，挤到出嚟啦，咁要咧记住咯，唔好谂其他人嘅嘢啊，即系咩啊？净系谂自己系啦，俾翻啲时间自己，每个人咧都系有24小时系咪？咁点解人哋要攞埋你啲时间咧？咁明嘅，因为你爱你屋企人，你系有一个有责任感嘅人啊嘛，你系个妈咪，你系人妻，所以愿意将啲时间贡献出嚟。但系要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咁啊身边人先会好噶。今日咧分享咧。一个按摩椅，一个品牌嘅佢嘅 Malaysia 即系马来西亚嘅 channel 啊，咁条片咧4分20几秒啫，得最后尾10几秒咧先系嗰个广告嚟嘅，但系咧嗰条片咧就拍得好感人嘅，咁咧即系揾嚟几个已经系几个妈咪啦，一个爸爸啦咁样，咁我就问佢一啲关于仔女嘅问题，咁啊之后咧问完仔女问题咧，个个都哇笑容满面，好开心嘅，咁啊答完之后咧，咁啊行到另一格咧就开始问翻倒翻转头就问啦，你同你妈妈嘅关系啦，同一条问题嘅啫，即系例如你有冇锡你嘅仔仔啊、女女啊咁样，咁话系有啊，咁啊几时啊咁，晚晚都有锡嘅。转过另一届嘅时候问下你有冇锡过你妈妈，对上锡妈妈嗰时系几时啊？哦，个个样都几乎系一致，系都要谂啊，谂深一层，我有冇锡过妈妈咧？我有冇拥抱过妈妈咧？系啊，你揽你嘅仔女成日有，但系你有冇揽过你妈妈咧？咁。最后咧就系咧睇翻预先咧，呢、这个制作公司咧就拍摄咗佢哋妈妈对仔女嘅感言啊，哇，真系好感动啊！所以咧，即系嗰个 channel 嗰个广告 channel 题目咧就系话把最好献给妈妈啊！我今日真系我会送5朵花俾你妈妈，同埋5个大大力嘅手臂，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曾还有伤心。 陈茂波在一项活动上致辞，提到大湾区下的商机。他说金管局和人民银行就着债券通向南开通的实施细则已经准备就绪，相信很快就会落实。他又说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设有2000个名额，反应热烈，至今已经收到200多间企业提交超过2300个职位空缺，当中超过一半是创科职位。南韩新增5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低于600宗。新增病例当中509宗属于社区感染，325宗在首都圈。全国累计超过126000人确诊，新增9名患者不治，累计1860人死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8点，升181点，总成交金额6,80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1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7元，跌3.5；盈富基金29.02元，升2.4；美团285.6跌2毫；中国有色矿业4.23跌2.9；阿里巴巴221.8升2毫；小米集团25.7升2毫；中国平安82元升3.5；中远海控18.26升1.16；中芯国际24.15跌9毫，信宇光学科技177.3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03，瑞士法郎8.559，澳元6.042，加元6.391，新西兰元5.62，欧元9.373。每百日元兑港元7.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59。日经平均指数报29414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41美元，卖出1819.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铜锣湾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日兴发街有工程封了慢线，现在比较车多。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会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活在学习，我活在成长，我们是春天的花。 我哋好似变咗丽池咁啊！肥妹仔同埋 Chris 啦， 早晨 Chris 啦，同埋秀恩剧唔紧要咯。我觉得咧，我哋总之有心唔怕迟，我哋学习下呢样嘢 系咯。 OK 啦 ，OK 啦， 最紧要有得上堂 啊 嘛。 系啊， 停课系咪先？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秀恩剧早晨，屋企嘅堂客。 冇错啦，今日咧上呢个体育堂咧，其实佢系同咧母亲都有啲关 系 噶。是啊，因为呢母亲是女性啦。 是啊。 那究竟呢你说女性呢在这个运动界里面呢他们曾经呢都有过一些呢对他不公道的待遇的。 Me too 啊。 又不是那些太严重啦。今次只不过讲呢其实发生在几年前的啦。曾经呢原来在打网球的比赛上面呢你知唔知道咧？嗰啲女子网球手咧，有啲乜嘢咧衣着上面嘅规管佢 嘅？条裙好 短噶喎，系啊，条裙真系好短噶，所以肥妹仔你千祈唔好打网球啊！ 我冇啊，打唔起啊， 系啊， 因为冇嗰啲衫啱我着。 佢嗰条裙好短咧，里边都有条裤噶， 系咪？条裙裙裤嘛。 原来咧，佢哋有啲规矩系咁样噶。试过咧，有呢一个咧，仲记唔记得威廉斯姐妹花？系啦，好似阿田同阿田一齐打网球咁样咧。 大田同细田。 系啦，但系佢好犀利嘅。咁但系原来佢话咧，又系早几年咧，呢一个小威廉斯咧，佢咧啱啱生完细路。 系。 咁咧，因为生完 B B 之后咧，就话咧，唔系佢有啲咧血栓塞嘅问题。咁咧，医生就同佢讲咧，就话嗱，你 系 即系惊嗰啲咩血压啊嘛。 系啊。 佢话咧，你要着压力裤。 系。 咁你先至可以咧，唔好等你咧有机会面对呢个问题。 系。 咁咧，佢就好啦。佢咧就喺嗰一年咧，佢就打呢、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咧， 咁佢就着咗条压力裤啦， 全身都着晒咧黑色嗰啲压力衫、压力裤咁样， 睇佢唔到啊？ 诶，唔系睇到嘅，佢直情咧，佢冇着嗰条裙，佢就直接咧就将嗰、那个 潜水衣咁样嘅， 潜水衣 黑色。 嘅咁樣。 係啦，佢冇著嗰條裙咧，所以其實就睇到嘅、哦。之前啊，拉人咧，以為攞條裙遮住咗個壓力褲咁樣， 唔 係 啊， 其實就唔係嘅。系啦，佢咧就系、是、俾你睇到佢真系着咗条紧身嘅裤，同埋紧身嘅衫。咁结果咧，竟然佢冇着裙啊！但系结果咧，佢竟然俾咧法网个主席咧开头点名啊，话佢咧就话阿小威啊，你要尊重比赛啊！我以后唔俾人哋再喺法网里边咧着咁嘅衫啊，咁样 难逃法网啊！ 系啊，嗰阵时系咁样噶。 我咁样着，我有医生纸喎。 嗱，一嚟咧就因为佢有医疗嘅需要啦。二嚟咧，其实有好多女将都出嚟话，佢着紧新衣有咩问题啊？佢话点解咁样就唔尊重女性啊？ 系咯。 咁因为原来咧，佢哋真系好坚持咧，想你着裙啊。所以咧， 佢呢个坚持系做咩先？ 系啦，就有呢个衣着嘅要求。系啦，佢话咧，于是乎嗰阵时咧，就好多人声援阿世威咧，就话啦，我哋都遇过呢个情况噶啦，我咧着咗紧身裤咧，佢出边点都要逼我着多条裙，甚至乎试过咧，我着咗条裙，佢就唔俾我着里边条紧身裤。 哇！ 系啊， 佢俾着。 系啊。所以佢话咧，希望 唔会走光噶，因为好贴身噶，佢个裙裤 系啊， 但 系佢都 会着咗紧身裤，再仲要 一定要着多条裙，系好肉酸啦，但系就代表咗咧对佢哋嗰种咧束缚啦，即系有冇搞错啊？运动员女子点解一定要着裙？系啦， 固执啊， 系 噶， 咁后来咧，佢就逼到咧唔同嘅美国嘅网球唔系净系美国，譬如话法网啊，或者美国嘅网球公开赛嗰啲咧，都出嚟咧就话啦，我哋会咧修改嗰个衣着嘅规矩，就唔会再有呢啲限制， 与时并进啊嘛。 同埋你估咧，佢个着嗰件紧身衣去打，你估 佢都热噶，其实 系啊，佢都辛苦，因为全部紧晒噶嘛，其实可能都发挥 唔 到 嗰件紧身衣梗系紧晒啦。 即系同佢 遮晒啊，应该 唔系我意思，同佢平时着嗰啲衣着系好轻松噶嘛， 系啊， 其实都影响佢嗰个 加重咗难度， 系啊，咁然后咧 仲俾人嘴， 咁然后另外一单咧都系同佢打网球嘅衣着有关咧，咁咧就喺2018年嘅时候咧，有一个法国女网球手咧，咁唔算太出名嘅，就叫做多尼特啦，咁咧佢喺美网咧，即系美国网球公开赛打波嘅时候咧，咁咧佢因为中间咧好热啊。咁咧嗰陣時裁判咧，裁判咧就話你哋可以喺高温情況之下咧休息15分鐘嘅。咁、大家休息完啦，咁佢咧就換咗件衫，跟住發覺原來佢前後調轉咗，哎呀好似小朋友咁樣咧、 反轉咗件衫 啊！咁冇辦法啦，佢咪即刻換咯。咁佢裏面有著呢個 sport bra 嘅，咁佢仲另轉面咧冇對住個觀眾，佢自己彎一彎身，即刻除，其實成個 唔 夠5秒。 咁 点知咧？裁判就话佢咧，喂，嗱，你唔好再咁做啦吓，你呢个咧系代表冇礼貌啊，咁样。 咁有冇扣佢分啊？ 冇扣到分，但系有开咪话佢。 系啊，即系话你Chris 咧，人哋唔可以喺个场嗰度公开个换衫。 系啊，咁但系结果咧， 失礼啊！佢咁样话佢。 系啊，但系因为最惨系咩咧？啲人即刻影住好多男网球手咧， 佢哋就得啊！ 佢哋个个坐喺度，除到2点都露晒噶，譬如费达拿嗰啲咧。系啦，所以咧又引起咧大家对于咧系啦唔公平咯，即系大家都系网球手。 哎呀，有阵时真系唔怪之得。 佢仲要冇露点喎，佢着咗 sport bra 噶咯。 系啊， 唔怪之得咧。我睇咧北京嗰啲咧发言人咧成日话嗰啲外国嗰啲势力嗰啲人咧如何话自己啱，其实好多嘢佢哋做得唔啱啊，系真嘅、 双重标准啊，系啊，咁所以咧 喺嬲猪啊呢、這个好嬲 啊，系啊， 同埋人哋咧都系想调翻。转件衫系咪特登咁样去换噶嘛？ 冇错，冇错， 解嘅， 系啊， 唔系 讲 道理嘅，最唔中意， 最唔中意啊！ 咁好在佢后来都即刻又俾人哋咧鞭挞完都道咗歉噶啦。咁呢个几年系啊，所以过去呢几年咧，其实应该咧个平等咧就多咗好多噶啦。所以咧、各位女士要加油啦！各位妈妈咧呢、這个母亲节啊，系属于你啊，一个好平等咧，你系大晒嘅日子嚟噶。 个折磨人的念头，想在他耳边说先行吧恶魔，我们身体里有一座皇宫，未成却过分雕琢，泪滴 写隐形泪滴，对不起，灵魂是谁做的，谁下了标记，胸围与胸襟，他们选了最廉价的那种，女孩们加油，为何你要加油，除了小秘密，那甜言蜜语是要你相信，天下为公，同工不同酬。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女孩们啊，唱歌嘅朋友咧，哇，佢哋两个啊，孖生兄妹咁啊，唔系孖生姊妹咁啊，杨丞琳同埋呢个黄心凌啊，嗬，郭嘉田啊， 系咪未做妈妈咧？两个都一个肯定未啦， 唔肯定嘅嘢都系唔好讲啦。我帮你 Google 下先啦吓。 好啊， 我请 黄心凌。女孩们啊，首歌叫做 系女孩们。 好啦，我想问一下我哋两位拍档程振鹏、曾志豪 ，yes， 请讲出白雪公主。个故事， 白雪公主， 简约地讲下啦。 好啊，有魔镜啦，有毒苹果啦，有白马王子啦，有小矮人啦，有食完之后死咗啦，跟住锡翻醒佢啦，完。 好， 一样 系啦，一样其实冇变嘅，系啦。好，当中嘅步骤， 步骤，咩 叫步骤？ 即系 点样步骤？ 嗰个段落， 首先咧就 系，我想话嗰个段落有边个题目系，即系有边个段落系可以受到有个争议。喂，唔好再咁样啦，咁样教坏小朋友啊！ 我有边一段嘅剧情？ 系啦， 咪冇后咯？ 啊，点解冇后啊？而家都好多冇后噶。 唔系唔系后母啊？ 后 系啊？点解凡系后母就要妒忌自己嗰、那个即系女啊咁样咯？ 后母就一定系独立嘅咧？ 哦，同埋苹果系独嘅咯。 哦，系 啦，又或者佢点可以一个大姑娘同埋七个小矮人住埋一齐就冇事咧？咁样 系啊， 系啦， 点解咧？ 系咯，仲有咩段落？段段都可以拗嘅，如果咁计， 王子石一啖个 就醒翻，系啦，呢个应该系呃人嘅。其实佢应该系深呼吸住，要用心肺复苏压佢胸啊嘛。 其 实哦，即系话以后个古仔唔系就系石嘴要压胸嘅。哇，咁啊好三级噶咯， 嗰啲叫做 A D 咯， 心肺复苏咯 ，CPS 定咩个 个 A D 啊，好似叫做 A D 系个除颤器啊。如果心肺复苏嗰个叫做唔知咩 CPS 嗰啲压胸咁样噶，系啊，系咪要咁样？ 当中有人啱咗， 我啱，我觉得又要压胸。 边个啱？ 我哋讲咗好多样嘢， 系啊。 即系你估都估佢唔到啦，系咪先？嗱，听我哋白雪公主由细个都听到大噶啦，系咪？ 系。 咁啊，而家咧就啱啱喺啊美国迪士尼咧，佢啱啱咧就话即系饮公主，佢关闭咗成年几啦。 系。 啱啱先就开 翻。CPR 啊 ，sorry 啊，心肺复苏唔系 CPS， 系 CPR。 CPR 好，继续。 咁啊，跟住佢啱啱开翻啦，咁跟住咧佢就佢哋嘅白雪公主乐园设施咧就有一个叫做白雪公主的魔法愿望。 系。 咁咧就跟住咧就噔噔，咁就可以俾大家睇啦。咁样当中咧， 有咩魔法愿望？ 咁唔系，即系佢当中都系嗰啲咧，即系我哋睇诶故事书里面嗰啲啦，有一个苹果啊，跟住咧，咁啊，跟住白雪公主晕咗啊，咁跟住 咧，咁佢唔系一个可以坐喺一部游戏机度玩咁嘅嘢，斋睇嘅咋？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嗱，咁就最而家个事情咧就惹起争议就系话啦，喂，有冇搞错啊？点解昏迷咗个白雪公主，俾王子一石之后佢就苏醒啊？吓， 系啦， 行咩啊？ 即系我讲中咗， 系啦， 即系我要加埋个差空咯。 唔系啊，唔系啊，冇呢啲啊。 咁佢唔系净系石就醒噶嘛？ 只系质疑佢呢样。 你记唔记得我上两个礼拜讲紧澳洲有一个性教育嘅故事啊？ 冇啊，我咪冇翻啊，我避开咗，好彩啫。 话嗰个女孩子一男一女咧食紧一个叫做奶色嘅嘢咧，嗰个女孩子突然间攞啲奶色嚟吻。吞落去嗰个男仔嗰度，跟住个出嚟个答案系咩啊？即系话你好似冇尊重过别人，你冇问过人哋批唔批准你吻落去。 即系个白马王子，你冇问过嗰个已经昏迷咗，同埋理论上死咗个白雪公主就嘴佢。 个白马王子系严格嚟讲系非礼， me too 佢啊，完全系 me too 佢啊， 系咪啊？ 原来咁样。 嗱，咁咪冇讲话非唔非礼，不过咧佢就咧攞个论点就话。喂，离晒谱啊！呢一幕吓、啊，你咁样唔尊重个女性、啊，你冇乜嗰个，你又嘴落去佢度咁样， 佢晕咗，阿姑， 咁你更加唔应该成人之危啦。 系啦，跟住有人话 救人要紧、啊， 你度摸晕晒都得啦，咁样。 我头先咪话咯，嗰啲叫摸，嗰啲叫做 CPR。 而家就而家有大批人咧，就系咁讲话。 哦，因为惊啲小朋友学咗、啊。 而家就系咁讲喎，喂，你咁样教坏小朋友噶、啊，你系唔？在人哋唔知情之下，又亦都冇得人批准之下，你錫佢。 不過唔係喎，不過唔係喎，啱喎啱喎，因為喺個故事裏面我哋歪翻帶。白馬王子從來都冇話過等我救翻佢啦，佢只係見到佢楚楚可憐咧，就忍唔住嘴落去啫喎。佢系无意中，原来有呢个爱情嘅魔力咧，先醒咗。佢冇噶， 佢哋以为佢死咗。 佢哋以为佢死咗啫嘛。白马王子嚟到好伤心咧，就忍唔住锡咗佢一啖。佢系冇谂过话救佢。不唔系喎，咁啊啱。 系咩啊？ 佢又冇问过人，你做咩要咁样锡佢啫？咁你咁样做啊，直情系啲，直情系咩啊？犯咗大忌添啊！ 系啊！ 你如果当佢死咗嘅话， 好恐怖啊！嗰样 嗰啲叫咩噶啦？ 系啊！ 你知唔知以前有人咁样玩过噶？ 佢锡佢嘴啫， 唔系啊！以前有人咧，即系用一个叫做阴暗角度解读童话故事咧，佢、 啊啊、 有用过，系啦、啊，即系有啲人好夸张就话， 变态中意死咗 佢，佢等于系乱咩嘅啫，如果唔系你点会咁锡佢啊？咁样即 系 讲到咁样噶嘛。 个遗体嚟噶嘛？ 哎呀，咁点啊？ 所以而家咧，佢净系话咧，喂，唔得，我哋佢要改，要改剧情咁样。 咁点啊？ 喂，其实我觉得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喺对白嗰度加翻啲对白嚟去？ 唔系，用我个招就得噶啦。 徐战希 系啦，唔系你见到白马王子一见到就话，哎呀，可爱嘅公主，好彩我早上九代单传学识。一石 OK， 苏醒大发，等我嚟石一啖试下。唔系，仲要咁样，嗰七个小矮人咧， 在场嘅同唔同意？ 冇错，唔 系 咁，我哋唔可以净系问啲路人噶嘛。 跟住搵日碌嚟睇见证下。 唔系，唔可以，唔可以咁样。嗱，你哋唔够，你哋唔够女权，嗰啲唔可以路人嚟决定你嘅生死噶嘛。嗰七个小矮人，我哋要喺剧情中段赋予佢监护人嘅身份， 加翻落去。 系啦，在座七位长老。你哋莫非就系传说中嘅江南七怪？你哋会唔会都可以批准我？系啦， 正事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批准我去用我嘅一吻复苏苏醒大法，去救翻你哋嘅白雪公主？ 等我哋七佬商量一下先。 好啦，商量两集， 系啦 ，OK， 好，一致通过。 唔得， 咩啊？ 仲要稳阵啲噶嘛？我哋要保证系自愿噶嘛？可唔可以签字作实？啊，你哋七个都批准， 够稳阵啊！ 够稳阵，写埋嘅系啦，家长同意书咁样。 咪住， 咪住， 不如我哋都系要试一下先，点知你嗰啲 一吻苏醒 OK 大法， 即系要锡嗰个七个小黄人先。 而家我哋派个代表俾你试一次，喂，点样做嘅先？ 哦，得唔得啊？啊，七个小黄人啊，你要晕咗我先锡得醒 喎、 啊。你本身清醒，我点锡啊？咁样。 跟住咧，有个巫婆，唔系可能有个人走出嚟咧，话你仲讲公主死埋啦，可能而家昏迷，而家变死 啦。 系喎，呢个咁都几好玩、 啊。你话好玩啊？即系话白雪公主里面嘅桥段，究竟可以加入咩剧情咧？ 系咯系咯， 即系新年啊。 未决嘅， 咁系啦，有冇结局啊？有冇结局啊？ 有人喺度批评讨论咯，咁啊，好似话咧，佢迪士尼嗰边就话啦，可能会啊，即系可能啦吓、会同佢哋妥协嘅，不过都真系要研究，因为呢、這个呢个讲紧咁耐历史嘅故事，系咪先？你哋喺度即系捉翻每一个细节位，咁其实。巫婆啊， 系啊， 魔镜都唔识讲嘢噶啦。 唔系啊，以前都我都话咯，后母俾人哋成日都抹黑噶嘛。 系啊， 后底乸都应该走出嚟就话你系咪成日都话我哋后底乸？系咪成日都话我哋咁恶毒先？ 系啊，是后底乸都系唔好噶咁样。 同埋我觉得如果要推翻童话故事咧，嗰啲大哥同埋二家姐嗰啲咧都应该出嚟啊。 系， 因为每一次都系咧大哥啦，一系就大哥就蠢，一系就大哥或者大家姐就恶毒。然后咧个拉仔啦拉女咧就系咧心底善良咧受尽。但最后攞到着数都是他们的。 是啊，很多这些、身份角色的设定呢都是令到他们好像已经叫做什么典型的一些类型。 是啊 ,stereotype 了被人家标典型化。 刚才你讲开七个小矮人都是里面当中的角色的嘛。 是啊是啊。 也有网民说了。仲有啊？點解七個小矮人要歧視佢嘅高度啊？咁樣 佢邊有歧視佢啊？咁佢小矮人就小矮人噶啦。 就係佢點解要七個小矮人啊？點解要矮啊？ 點 解矮啊？ 喂，咁但 係 no 呢個有得 balance。你嘅嗰個其中一個叫做咩？傑克與豌豆啊，記唔記得嗰個啊？ 記得爬咗上天嗰、那個。 咁佢最後對付巨人咧，個巨人夠高啦，但個巨人大嚿衰嚟嘅喎，即係幾遲鈍先得㗎。咁即係高都唔一定好嘅喎，係咪？ 仲有細小嘅心地善良。 係啦。 仲有一樣討論點就係咧，佢話白雪公主想當年即係喺嗰度瞓低嘅時候，只係得幾歲啊？ 啊！哦，咁我又冇考证喎， 知 几岁啊？ 哇！佢呢度咁讲话，佢十四岁。 哦，即系未够年龄，未成年啊！ 哎呀，出走 系啊！即系佢话其他唔计啦，好啦，咁样，大家都十四岁啫。 嗰七个小矮人变咗禁室培育嘅凶手。其实是非法禁锢一个可爱无辜的小女孩。 喂，不是成日话睇估唔好博估嘅咩位？ 我决定报警啊！冇咁多，同我拉咗佢。 个地址喺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民主派初选案同去年七一游行案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高等法院今朝批准他的保释申请，短暂外出，为上个月离世的父亲奔丧。律政司一方表示，控辩双方同意在特定条件之下容许胡志伟外出参与父亲丧礼，强调是基于人道考虑，期间相关时间、地点和路线不得对外透露。丧礼需要在私人场合举行，并且只是容许家属等指定人士参与，不能够接触外界。保释申请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礼兵批准。胡志伟涉嫌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违反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他同时涉及去年七一游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早前获准保释期间，未有呈交旅游证件、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違反保釋條件，今年1月8日起還押至今。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職工盟前主席吳敏儀，今朝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杜麗冰押後至到今個月28日處理，以等待吳敏儀的代表律師向被告索取進一步指示。吴敏仪早前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由3月开始还押至今。 警方拘捕一名22岁男子，涉嫌与顺天村日前两名女学生被非礼的案件有关。警方调查之后相信可能有大约10名女学生曾经被同一名男子非礼。警方说被捕男子报称在一间点心店工作。至于10名受害中学女生，年龄介乎15至16岁，警方相信疑犯专门向穿着校服裙的女学生埋手，包括触摸受害人的大腿等。警方日前收到报案，有两名女学生表示放学期间在顺天村天桥被一名男子非礼，男子逃离现场。警方调查之后锁定疑犯，寻日拘捕疑犯。国家应急部副部长周学文说，去年很多省份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设施修复任务比较重，要督促各地全面排查安全度过汛期的风险和隐患，明确整改时限。周学文在国新办记者会说，未来将强化防汛抗旱责任，由于气候预测北方一些河流可能发生较重的汛情，但是部分江河多年没有发生大洪水，相关的方案预案缺乏实践检验，未来要加强应对演练，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提升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9点，升142点，总成交金额69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8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5，跌5蚊；盈富基金28.98系升2毫。美团285蚊，跌8毫；中国有色矿业4.17，跌3.5；阿里巴巴221.2，跌4毫；中芯国际24.2，跌8毫；小米集团25.7，升2毫；中国平安82蚊，升3.5；中远海控18.42，升1.32；信宇光学科技176.5，跌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08，加元1.217，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91，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9,377點，升46點。港金现价报16,86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39美元，卖出1,821.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铜锣湾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有工程封咗慢线啦，就比较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东山台。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就非常繁忙。 西贡公路入翻西贡方向，近日北港路一段车多，龙尾喺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系我哋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之一，龚家豪。 我好记得我以前老师同我讲过咧，就算你望住一条河，你望住嗰啲水咧点样喐，泛起一啲涟漪，你都会可以将佢咧去联想到喺你嘅音乐，去令到人咧这个心系有俾人 connect 到。 你都想同一啲热爱音乐嘅朋友 connect 一下？记得留意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李贤，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波性都是一样很开心的，同埋见到刚才我喊的时候，你都有些温柔的一面的，我见到是。 我是今年女新人李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因为我哋有点唱时段。 好嘢！啊，咁啊，可以上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嗰度咧，可以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嘅。 电话咧？ 电话号码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啦。 系啊，啲母亲节嘅点唱咧，最啱呢个时候讲啦。喂，讲开咧，呢个疫情之下咧，有好多嘢咧都做唔到啦，因为有好多铺头咧开唔到啦。譬如咧，我有啲 friend 咧就好恨咧去唱 K 嘅， 系， 但系冇得唱啊，除非系打一针啦，咁样讲，佢只讲咋， 系， 好啦，既然冇得唱，咁如果呢一单新闻大家又有留意到嘅话， 系， 咁可能疫情之后都担心，啊，真系冇得唱啦， 啊系啊， 连一个 New Way 咧都清盘， 系， 系啦 ，New Way 清盘。咁啊，代表咧一个年代嘅没落啦，一个唱 K 嘅年代。 所以我啱啱咧，佢呢个新闻出嘅时候咧，我啲朋友就话，系咪而家香港剩翻呢一间嘅卡拉 OK 嘅连锁卡拉 OK 啊？咁其实如果系再搵地方唱嘅，应该系冇噶啦。 系咪仲有一个红色？ 加州 先生嗰啲啦， 嗰个好似仲有嘅，好似仲有嘅， 系咪啊？所以大家都系唔好知道究竟。 好耐冇去啦嘛， 系啊， 系咪？ 即系讲真，好耐冇唱过 K 啦。 系 啊，咁诶，随住有一啲咁样一代唱 K 嘅地方咧，都即系清盘之后咧，带出嘅讨论咧就系话，在唱 K 嘅年代啊，当其时你有冇留意过嗰啲嘅偶像佢哋嘅打扮？你有冇都系跟住佢哋嘅潮流而打扮过啲咁样嘅模样呢？譬如系咩呢？喺2000年代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当其时嘅周杰伦啊？佢嘅K 歌咧都系好流行噶。 系 当其时佢嘅装扮咧就系点嘅咧？戴 cap 帽， 戴 cap 帽， 黑背心。 系、 咁呢一个 look 咧，就连阿谢霆锋咧都一样系有。 黑背心， 嗯嗯， 啊，佢就冇戴 cap 帽，但系咧佢就有着嗰啲比较阔身嘅喇叭裤咁讲。 系 咩啊？咁关卡拉 OK 嗱，等阵先啊，我再confirm 一件事先，因为原来咧佢而家清盘咧。就是话 New Way 其中一间关联公司 New Way Music Limited 咧就清盘，咁但系原来咧佢卡拉 OK 业务咧唔系啊，卡拉 OK 业务就唔关事嘅， 哦， 所以咧而家咧之前啲职员都话咧，你继续可以预订佢哋嘅卡拉 OK 咧唱歌，咁， 哦， 因为就话同卡拉 OK 店嘅 New Way 冇直接关系，被清盘嘅公司咧系 New Way 其中一间。相聯公司啫，咁啊，而家依然都係話咧，即係呢一個卡拉 OK 咧，你繼續都係根據佢嗰個服業嘅安排啦。如果你打針啦，就可以嚟幫襯啦，咁樣咯。 喂，所以即係好，你明唔明啊？大家認識呢個品牌咧，唔係呢個認識呢個品牌就係唱卡拉 OK 啊嘛。係 啊，係啊，係啊。 咁啊嗱，既然原來有， 咁都 OK， 咁就可以唱嘅。 咁啊，一齊可以回顧一下咧，即係嗰啲。當年唱 K 嘅時候咧，啲大熱歌曲咧，佢哋啲畫面啊、服裝啊等等。 喂，我想話咧，即係之前咧，早仲好多卡拉 OK 唱嘅公司嘅時候咧，係真係會揾喂，我中意唱呢一批歌手嘅歌。 嗯， 我 即係 唔係因為佢哋分噶嘛，有一啲歌手或者唱片公司嘅歌佢哋冇噶嘛，所以咧，如果你係中意嗰啲嘅，你一定要揀翻嗰間有嗰啲即係 好煩㗎嗰陣時唱 K， 都同啲。朋友傾啊拗過㗎，即係話喂，我中意唱呢邊喎，喂咁你 O 唔 OK 啊？咁樣跟住都要傾一輪，就唔係話一定要指定邊度咯。 個卡拉 OK 包括呢一樣，你 O 唔 OK？ 係啊，都要問翻咯。 我記得嗰陣時咧，如果係分門別類咧，就某一個陣型嘅卡拉 OK 店咧，就係唱某幾間唱片公司佢歌星嘅歌啦。咁但係當你譬如去到嗰只可以唱嗰幾個歌星嘅歌嘅某一個陣型嘅卡拉 OK 店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如果我想唱另外嗰一啲咧，其實佢唔係完全冇嘅。佢， 哦， 都有嘅，不過咧就冇嗰啲咧叫 MV 版嘅。 啊，係，又或者佢得試聽版咯， 啊， 即係話其實佢係有歌手喺度唱咧，但係冇伴唱，咁， 啊， 你就淨係可以即係聽住佢嘅歌聲嚟自己咪住嘴咯，咁， 啊， 樣係啦。 係啦，即係你可以照唱，如果係照唱卡拉 OK 啦，都或者會有嗰隻歌嘅，不過就唔係人哋嗰個原裝原唱嘅歌聲嗰個版本做 MV 嘅咯。咁有陣時退而求其次咧，都好過冇嘅。 唔係，咁我哋主要都係睇佢睇。即系中意自己唱嘅啫，睇唔睇到？一睇又系一个 bonus 啊！ 哎， 有冇试过咧去卡拉 OK 咧，系唔系主打唱歌噶？大家 我谂去到后期就有咯， 系食嘢。 去到后期就食佢个唔知咩 table 餐飞啊嗰啲嘢啦，系啊。 食自助餐啦，跟住咧，继而咧打机啦、睇波啦，其实咧都唔系主要。 睇波系有段时间睇波系。 哇 ，table 飞其实你知唔知有几耐历史啊？ 几耐啊？ 廿年啊？ 廿年啊？ 真系有啊？ 原来系2000年首创咧 table 飞自助餐，系啊，咁啊，所以亦都系 new way 啦。咁 系咪有 K lunch 啊？嗰阵时有 K lunch 都有， 更加啦，更加啦。 系啦，甚至乎就话啊，如果你想高级啲埋去 CEO 咯， 系， 即系佢嗰度嘅 CEO 咁样， 系啊，有独立厕所系咪？即系 系啊系啊，里边有独立厕所嘅，系啊。 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二十年前啦吓，即系有 K lunch 嘅时候咧，都真系试过去。唱 K lunch 嘅， 系 我讲紧系电台同事， 系咪啊？ 系啊， 我哋喺九龙城嗰度系咪啊？ 系啊系啊， 会有啊有啊有。 然之后咧就食个快 lunch 啦，然之后咧跟住咧其实就唱歌咧都唔系志在唱歌嘅，系想食嗰、那个一个 K lunch 入边连埋个午餐。 系喂，原来数翻咧，而家咧虽然有好多呢啲传统嘅大嘅卡拉 OK 咧，即系执嘅执，停嘅停咁样啦。咁但系佢话咧原来而家仲有两个叫新嘅分店咧，新嘅分支啊。 系 有一间咧就系叫做红，头先讲个红嗰个人啦。咁咧佢就係玩迷你影院嗰啲 feel 嘅， 哦，即係細啲，同埋加細啲嘅，好似話豪華啲嘅， 加細啲啫， 豪華 即係豪華啲。 係啊，佢話佢用唔同嘅主題房，咁咧裝修咧你都會覺得好似懶係 young 啲嘅，同埋主打咧就多啲歐美歌。咁另外有一間咧，原來就話亦都係頭先同嗰個紅人有關嘅卡拉 OK 咧，即係又係啲分支啦。咁啊仲搞笑喎，佢咧直情好似你係一間咧，即係自己嘅客廳咁樣噶。 系， 即系佢系安排到你好似一个家居客厅啦，又可以饮咖啡啊、鸡尾酒啊，甚至乎咧系喺个私人空间度咧带埋耳机嚟唱歌咧，即系我 唱歌添。 系啊，我估系咧佢个隔音咧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咧，因为你以前个地方好大，可能你先咩啊嘛。佢话而家佢系一个概念餐厅加卡拉 OK 嚟嘅。 咁你未必可以做到咁完美隔音咧，你可能戴黑风， 系 咁啲声咪喺嗰度出咯，咁你咪会影响到隔篱咯。 喂，呢度咧有个 call 咧话其实原来有一间咧已经执诶结咗业啦，叫 Big Echo iBox， 好耐啦。 咁佢就话咧，佢有埋录音室同埋 band 房，可以俾 咁劲嘅嗰阵时。 可以俾大家咧，系啦，即系你知噶啦。如果系想 练，定系 mini concert 咁啊？ 即系啦，我唔即系总之有啲咁嘅地方俾大家咧，原来可以自己制作一啲嘢啦，或者去彩排。我觉得几好喎呢个。 系啊。 不过真系即系冇办法啦。 系啊，所剩无几。 所剩无几而家咧，所以你话啊，而家我哋仲有几多间卡拉 OK？ 佢叫咩名咧？ 唔肯定。 都要。 你谂下，最后一击咪就系嚟自疫情咯。你本来都已经少去噶啦，仲要 系冇得开。 系啊，咪而家咪话都系要打。打针先咯， 系 啊，但系咁有边个会因为打针而唱歌，为咗唱歌而打针啊？好啦，系啦， 大家真系， 唔系我哋估下佢讲咩咯？一定系讲古代，你估啊啊！你两个估下古代有冇母亲节啊？嗱，梗系讲母亲节啦。究竟古时候点样庆祝母亲节嘅咧？ 好，我就 估下啦。 就估啊！ 古时妈妈有啲乜嘢庆祝嘅活动？ 系啦，古时候同妈妈嘅称呼，除咗母亲、娘亲，仲有乜嘢呢？系啦。 真系啊，咁梗系啦，我就要迎接下噶嘛。 哎，我先了解佢啦， 我 母亲节啦， 冇可能讲噶嘛。嗱，母亲节我哋会送康乃馨， 系 点解会送康乃馨？ 因为佢平过玫瑰花， 襟摆，襟摆， 肤浅。 因为康乃馨的花语就是我爱母亲。 嗱，都有啲花语 嘅意思嘅。 即系其实就系都系咁，个花语系嚟自边嘅人呢咁样。 系 嗱，又讲我哋讲到啦，一百年前有一个叫 Anna Jarvis。咁 咧， 佢就係啊，佢就發起，佢就發起即係發起咗呢、這個母親節呢個送康乃馨，目的係就要歌頌同埋要紀念默默為家庭作出無私嘅奉獻嘅媽媽。 佢、買咗好多康乃馨。 Jarvis 係咪開花店啊？ 係咩？係咪開花店？ 係咪啊？ 係咪啊？唔係啊，唔係啊。咁而佢咧就覺得康乃馨嘅白色。佢話佢送白色康乃馨嘅嚇，當下子咁係好代表到媽媽咧嘅愛咧係真誠嘅，係偉大嘅，係純潔嘅咁樣。咁啊，同埋仲有佢唔係求其揾到花嘅喎。嗱，康乃馨大家知唔知佢嘅結構係點樣㗎？ 哦，結構 唔係即係話佢花形啦，係 花形 好似 好多反嘅咯，係嘛？ 長長地 嗱，佢原來係咁樣點樣長長地咧？ 點樣長長地 咧？向上嘅咯。 邊笪花唔係啊？摘花向下生嘅咩？ 吊中花 你啱，你贏。 嗱，佢嘅花瓣嘅結構咧就好嗱，就唔會好似百合花咁。嗱，大家知道百合花含即係含苞待放嘅時候咧，即係佢慢慢慢慢張開咧，嗰啲單獨嘅花瓣就會反開啊嘛，係咪先？咁咧，但係咧，康乃馨香奈慶咧，佢就向花嘅中心嗰度環繞住喺圍邊嘅，係咪啊？ 围 边，唔知讲乜。 哎呀，对牛弹琴啲。康乃馨咧，嗰啲花你自己花去睇下啦。咁佢就咧，佢话向住个花中心嗰度围住嘅，就好似妈妈抱住个 B B 咁样啊。 哇，边有似啊？ 所以咁佢人哋 你讲 嘅啫喎。俾啲诗意啊，得唔得？ 你真系乱嚟啊！ 佢点解唔用荷花咧？ 系啊， 个荷叶咁大，代表母亲嘅爱包容住大家，托住你咪更加好。 一百年前嗰度你几有荷花咧？人哋系咪先？嗱，咁啊，即系 俾我拣蒲公英啦， 一吹就散啦， 开枝散叶啊！ 咁我拣呢、這个莲花啦，起码个莲蓬好多粒莲子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百子千孙 都几好啊，几好啊真系。 嗱，呢啲咧就系嗱，你谂翻就系古，就 系 而家 接代嘅谂法， 系啦，人哋系妈妈母爱伟大啊嘛。好呢、這个咧就系外国啦，就用康乃馨。咁啊，古时嘅中国啊，中国咧就送啲咩花系代表？ 荷花 唔系 百合。莲子 唔系嗱，你哋唔知噶呢、這个叫做呢、這个叫做萱草啊， 萱草 系啦，萱草咧亦都有个名叫做忘忧草。 哦，忘忧草咪听啊，唔系嗰个无忘我咗 ，sorry。 嗱，忘忧草咧，其实佢个样子都即系都几似百合花嘅，即系其实几似嘅。咁咧冇听过唔紧要啦。咁啊，但系点解会叫忘忧草咧？咁样咁咧就话说喂，古时咧。好多油子噶嘛， 油子， 唉，佢哋 游离浪荡， 系啦，真系生咗个仔出嚟啊，结咗婚都唔知做乜嘢，又走去做油子啊。 萱草成朵大红花咁样， 系啊，都似噶。 不过佢系金黄色、金橙色咁样噶， 红色、黄色咁间住噶啦。 然 后 中 间 有多花蕊咁样咯， 咁几靓。 咪似百合花嗰啲花蕊嗰啲咁样咯， 系 啦。咁啊，佢几靓嘅。 系系。 咁咧就嗱，我就话点解叫忘忧草就古时好多油子咧，一出门嘅时候咧都唔知几时翻。系咪？阿妈又记挂，老婆又挂心，唉，唔知个死佬去边，个妈又挂住个仔，又唔知会死唔死翻嚟咁样。 O、okay、K， 又唔知一走到几时翻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好得意咯。喺呢阵子咧，佢就会喺个庭院嗰度咧，就种啲萱草，咁咧就以希望咧能够忘记我呢个伤痛或者呢个挂念，即系话我唔希望成日因为咁样嚟挂住佢咧，就种咗啲萱草咧。所以咧，佢有呢个别名叫做忘忧草啦。 哦，但你以为系？可以即系落 disco 食嗰啲嚟噶， 系啊， 点啊？ 因为你忘忧嘛，系咪啲迷幻嘢？ 你谂下，如果咁都几好笑啊！ 我都以为系啊， 要唔要啲忘忧忘忧草？哇，好啊，俾两个，俾两粒我，诶，唔系攞，唔系断粒买嘅， 做咩俾扎花我？ 断扎嘅，嚟攞去啊！咁样， 系啊，咁佢所以即系希望咧，就哎呀，唔好咁挂心啦，咁样都要继续生活噶嘛。咁啊，萱草又叫忘忧草啊。 但佢仲有个别名噶，原来佢话一般如果你去街市嗌咧，叫黄花菜。 街市 系啊， 系啊，如果系啊。 即係 即係好似炒餸咁樣嗰啲搞到咁樣。 佢其實咧都係嗰個族種類嚟嘅，其實啲姊妹嚟嘅。咁點解又係咁講咧？就都係叫黃金草就話，因為咧食咗嘅時候咧，佢話咧好陶醉啊，好陶醉嘅時候咧，個人放鬆放鬆嘅，希望咧會即係唔咁憂傷，唔咁憂傷啊，或者係 咁。 咁 係咪真係有嗰啲假嗰啲嗰啲？ 喂，唔係啊！ 你話你食咗可以放鬆喎、 啊？ 邊度有得賣話？ 冇啊，以前古時啊係。 而家你試下街市買啦、 啊。你比較黃憂草、啊， 黃花菜，黃憂草係啦，好。 有冇黃花菜？ 係啦，係啦。好，咁啊，有冇聽過咧？圈糖呢个词语啊， 圈糖啊， 系啦， 圈套就有 圈糖啊，嗱， 边个糖啊， 嗱，圈诶，圈圈个圈即系系咪啊？草花头发圈圈个圈啦，糖咧系即系大礼堂个 大礼堂个糖，系啦， 圈糖嗱，圈糖之喜有冇听过咧？ 圈糖之喜啊， 啊都冇啊，系咪啊？嗱，点解咁讲咧？嗱，有圈糖之喜呢几个字咧，就系形容当阿桂花田我阿乐乐娶新娶老婆，阿永永或者系嫁嘅时候咧，你哋咧。就写个人情俾我咧，就可以用呢个圈糖之喜啦。知唔知点解啊？ 即系话嫁女或者娶新抱， 即系话我而家变咗咩身份啊？ 你系 奶 奶， 奶 奶 又或者系外母啦，系啦，咁你就可以用圈糖之喜嚟恭喜我啦，咁样咯，系啦， 真系圈糖之喜啦， 系啦系啦，因为圈糖咧就代表母亲咁嘅意思，喺古时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话咧喺古喺唐朝咧有个古书系咁写嘅。圈草生唐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圈草花咧。 哦， 咁佢有个意思就系咁啊，又话咧，唉，嗰啲圈草咧，系啦，佢又话啦，圈草咧生到个门口咧，嗰啲梯级都系啦。 系系系。 咁咧 都未翻嚟。 嗰、那个系啦，嗰、那个阿妈咧就挨住喺个旁嘅门框嗰度咧就。唉，个仔几时翻啊？ 于是就嚼两啖， 唔系啊， 食到黄忧草都。 连啲圈草咧长咗花，佢都睇唔到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唉，即系佢话咧，圈草咧，所以咧就等于阿妈妈，即送俾妈妈嘅一朵花咁样咯，系啦。 嗰种嘅思念， 系啊，思念啦，咁样有啲咁嘅谂，讲法啦，系啦。咁啊，圈糖就等于妈妈，咁咧。古时就系母亲嘅花就圈草啦，咁啊，圈糖系叫妈妈啦。如果妈妈生日。又叫做咩呢？ 圈 糖之喜， 圈糖生日，圈寿。 嗱，圈寿系有嘅，圈寿咧系个仔女咧为妈妈咧庆祝生日咧就叫圈寿，而妈妈生日嗰日咧就叫圈日。 圈日 系啊，佢系日子生日嘅日，系啊，佢好得意，有啲咁嘅别称啊。 圈日啦， 系啦， 都姜涛日啦。 喂呀，人哋讲紧母亲节啊嘛。 OK， 好啦，我哋尽快讲埋咧。咁点解又叫妈妈做娘亲嘅呢？ 因为成日都有一种冻叫妈妈觉得冻，就 系 惊你凉亲啊嘛。 凉个凉啊，就话咧古时咧喺个古书里面有讲啊，东汉咧有一单咧冤案啊，就为个女鬼咧嚟寻冤啊。咁当其时咧，哦唔知点解嗰本书即系嗰啲字咧，已经有个凉字咧去形容一个年轻嘅寡妇。 年轻 系啊，到到隋朝咧，啲人咧就开始叫妈妈做娘亲咁样。 嗯 啊。 我哋应该喺呢个母亲节送咩俾妈妈？ 送咩咧？ 黄忧草啊！ 我唔好担心啊！ 周学文话：，旧年好多省份遭受严重嘅洪涝灾害，设施修复任务比较重，要督促各地全面排查安全度过汛期嘅风险同隐患，明确整改时限。周学文喺国新办记者会话：，未来将强化。防汛抗旱责任。由于气候预测北方一啲河流可能发生较重嘅汛情，大部分江河多年冇发生大洪水，相关嘅方案预案缺乏实践检验。未来要加强应对演练，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提升预案嘅针对性同可操作性。天气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炎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新界地區氣温普遍上升至30度或以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炎熱，吹微風。展望週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熱，下周中期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8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74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8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5元，跌5蚊；盈富基金28.96元，系升1.8元；美团284.2元，跌1.6元；阿里巴巴221元，跌6毫；中国有色矿业4.18元，跌3.4毫；中芯国际24.3元，跌7.5毫；中国平安82元，系升3.5毫；小米集团25.7元，升2毫。中远海控18.46元，升1.36元；信宇光学科技176.4元，跌8.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05，瑞士法郎8.56，澳元6.041，加元6.386，新西兰元5.616，欧元9.3729。每百日元兑港元7.11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3点，升41点。港金现价报16,86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820.17美元，卖出1,82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太子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排到去津桥。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非常之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做马仔终于上位。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狗狗对于手的印象都有分好和坏？ 有的，其实手就是我们和狗狗沟通的桥梁来的。如果我们不为意用错了的方式，就会破坏了大家的关系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点唱时间，点唱时间吓，今日咧就主打咁啊，当然有母亲节点唱啦，咁啊其他嘅加油打气啊，互相祝福嗰啲都无任欢迎嘅，1872388，1872388吓， 打电话嚟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听众咧喺网上留言俾我哋噶噃。 嗯， 系啊，好啦，我哋读一个先啦吓。咁呢度有个阿 Mon Lim 咧，佢就话啦，我系唔会唔记得母亲节嘅， 嗯， 因为今日系我生日。所以每年我都会捉埋啲兄弟姊妹一齐同妈妈庆祝嘅，妈妈多谢你辛苦凑大体弱多病嘅我啊！虽然我哋宗教唔同，但系无咗我对你嘅爱，妈妈、，I love you。咁即系点啊？可能佢哋一个就即系有唔同嘅信仰，咁平时会唔会？唔系我知啊，但系平时会唔会因为咁样有拗叫嘅咧？ 应该就唔会啊， 系咯，因为但系佢主动提，佢主动提。虽然我哋宗教唔同，但系无咗我对你嘅爱。 所以咪就 系 话俾听有大同咯，佢哋即系话系啦， 好啊， 享有宗教自由噶嘛， 系啊，啱啊。即系冇理由系 开心咧， 呢个真 冇冇谂开母亲节都要嚟一个宗教自由啫，真系 开心咧。 梗系啦，梗系啦，系啦。好，呢个就第一个点唱。 好，呢度 Patrick Ken 咧就话啦：早晨啊，三宝、啊，我想喺度咧就祝佢妈妈同埋佢女朋友阿梁正文嘅妈咪母亲节快乐，祝佢哋都身体健康。 诶、欸，好好啊，佢 系啊， 连女朋友个妈妈都祝埋，即系你系 外 母 啊？ 你有冇点唱俾我？你好似当系一定咁喎。我听 系啦。 我听下呢一位听众点样先。诶，佢话咧，风骚三位主持你哋好，我叫伟恩。佢话咧想点唱俾妈妈听，希望咧佢妈妈咧每日都开开心心，同埋咧亦都祝佢母亲节快乐嘅，好正路啊！ 呢度有个 Wilson Lam 咧就话啦，我叫阿龙啊。哎，清洁龙阿德咪我咯， 唔讲嘅啫吓， 冇，我想祝我一生最重要、最紧要嘅三个女人母亲节快乐。Number one， 我最锡嘅老婆大人 Joe Chan， 多谢佢喺工作上面咁忙之余，仲能够照顾到我哋呢头家咁好、咁妥当，养到我同阿仔阿峰少肥肥白白，辛苦晒啦。第二位，你估系边个？ 第二位系边 个？三个重要嘅女人啊， 哦、 第一个系佢老婆啊， 第二个佢妈妈， 第二个系咩呢？第二位系我姐姐， 哦， 系真系姐姐家姐， 系 Connie Lam， 由细到大都照顾我哋几兄弟咁好，好感激佢、第三位压轴登场， 就佢工人姐姐。 母亲大人， 当然 啦，系啦，就叫做杨总啊，佢话。唉，自从爸爸走咗之后咧，佢就兼就可以话系冇兼副职啊。佢又要开厂啦，又要凑大我哋四个啦。咁啊，虽然咧间中有啲激心啊，不过我知杨总系好爱我哋噶，希望佢开心心，最紧要身体咧，一定要劲健康啊！我哋四个一定会劲锡你噶。 哇，有厂噶自己， 系啊，犀利，所以咪叫杨总咯。 系咯， 哇，呢个就系 Wilson 啦 嘛。 系啦 ，OK， 好啊，阿 Toby 就话啦 ，Toby 峰佢话唔该晒，可唔可以咧帮我咧祝愿所有嘅母亲都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浩仔，你可唔可以帮我唔系唱歌啊？你冷静啲。佢话帮佢讲声多谢妈咪慧儿呢43年嚟照顾佢，同埋全心全意咁照顾埋佢两个女，永远都咁锡晒佢。 你已经讲咗啦，所以我会用一个音乐做配衬，妈妈让我永远我的心里。 佢妈妈叫慧儿啊，继续啊。 喂， 系啦， 系咯。 多谢佢啲43年嚟照顾晒佢哋。 好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阿 Macy Wong， 佢话咧，阿甜甜、志豪、曾志豪啦，同埋彭仔，我想点唱俾佢姐夫啊。 我哋俾啲母親節歌嚟佔住，喺應該係感性啲係咪可以？ 我唔知係咪全部都係噶嘛，好啦， 就算唔係嗰啲咧，去到尾咧都答一句係。係 啊 係 啊， 好啦好啦好啦， 所以應該冇事嘅嚇。 係啊係啊， 好啦。咁佢就話想點唱俾佢姐夫聽啦，因為佢姐夫咧可能做緊手術啊，希望咧佢順利噶。咁同埋咧，希望佢家姐咧都唔好太過憂心啦，放下心煩事。咁啊，過一個咧快樂嘅母親節，都係同母親有關啦。咁咧，佢就想點唱咧，就係、是《真的愛你》，係 Beyond 嘅《真的愛你》。 沒法解釋怎呵抱盡真 真。你唔可以播住容祖兒喺度唱片喎。 係啦。 做咩啫？宗教共融啊嘛，冇問題噶。 但係唱片公司唔係咧， 同噶啦，年代都唔同啦，真係。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我哋嘅今个星期五啊，大点唱啊，无人欢迎啊，可以点唱俾你妈妈听吓。 头先点解我讲宗教呢？因为我听到咧有个即系有啲市民咧就话，哎呀，我老婆咧系好中意Mira 嘅咁样，跟住咧佢仲要自白，佢就话啦。嗱，唔好質疑人哋點解中意一個歌手嚇，正如我唔會質疑你點解信耶穌或者中意佛祖一樣啊！我哋唔可以質疑人哋嘅宗教嘅， 佢又覺得啱， 偶像嘅崇拜啊，係啊，總之你就要歡喜同埋支持佢就得噶啦。 如果你咁講啊，中意 Mira 嘅成員嘅話，你就有 Hillary 啊，就話啦， yeah. 我想點唱俾我媽媽啊，仲有軍情嘅媽媽、希姐嘅媽媽聽，祝佢哋母親節快樂啊！仲有咧要點唱埋俾五月之星聽啊，有10號生日嘅 Ken。15號生日的自己和20號生日的浩文表弟，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因为 Kenneth 仔很喜欢 Mirror 的 Anson No、哦、可不可以播 Anson 的歌 给大家 听、啊、我们一间稍后、啊 啊 啊、你放心我们这个不敢唱的、啊、 这里有很多个妈妈的身份、啊、 是 他就是叫做希希，希希想点唱一首歌就俾佢嘅好朋友阿 YY 听嘅，嗰首歌叫 Today， 系啦，咁啊唔知系啊梁咏琪嗰个版本定系啊 Beatles 嗰个啦，咁佢话咧希望阿 YY 咧开开心心、幸福快乐、生活愉快。Forever friendship forever。 哦，咁啱啊！我呢度亦都有个 YY 喎，不过咧系佢系大姑姑 YY， 咁咧佢就话啦，可唔可以点错唱？想今日咧点唱俾一首歌咧俾佢侄女啊？阿张荣恩听啊，佢祝佢咧 DSE 考试顺利，佢话咧鲤跃龙门，加油加油，100分100分。 阿 Fendi Lam 咧就话咧要点唱俾妈咪啦、两个家姐啦、弟父啦，祝佢哋咧母亲节快乐。仲要点唱咧？俾小侄女 Alan 啊，佢最中意唱生日歌俾佢听嘅，保祝佢5月3號嘅2歲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高长大，继续活活泼泼下。 喂，正话咧，我嗰个希希咧未讲完噶。佢咧仲想祝咧嫲嫲啦、婆婆啦、妈妈啦、包包契妈啦、君浩契妈啦、咪咪姨姨啦、Iris 姨姨啦、Y 妈啦、浩妈啦、苗妈啦，同埋津妈啦，就母亲节大快乐嘅。哇，好劲，好多个妈。 你好，因为头先停得太耐，所以我咧就接住你个位 嘛。 咁、既然要送母亲节嘅歌曲咧，真系冇办法噶。呢一轮你唔送，你唔送 Mila 嘅歌，啲母亲都唔肯过嚟啊！真系啊！演唱会就开紧啦吓，如果你有幸啊有得去欣赏嘅话咧，到时记得尖叫多两声，嗌大声啲啦吓。系啊，因为唔系个个有飞啊，不过你唔好俾阿妈知道你扑唔到飞啊。 笨蛋虚伪，撞到火车冲不出新路轨，坏蛋拉关系，身体出差放几岁用地位关大。攻击有了真谛，浩浩荡荡迎来令人 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做盔甲，出发攻塔，真情旧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新基因辛苦死后露面前， 烈火卖着旧软件，烈火弄着旧人坚念， 生鬼争上路世俗实践， 一点一字一字一字火线， 成员未退在阴暗暗面，成败都正面， 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 为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次点发一次电，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消化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我要练令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关卡，新世界創造一班被尊重的細路，發嬌奔跑不要變化，再進化一百年長風暴，信號收到，出發偉大航道， 標準有新嘗試，摩打有新電池，殘舊配件很有事，停頓再開始，新的古的新的史詩不設定義，演員反則即將用出新一批幼稚， 哎呀，我哋系最好噶啦，唔同年代嘅妈妈一样会照顾到吓、 啊， 无论你嘅嗜好、你嘅兴趣啊，一样可以继续啊，读你点唱，读你点唱。 好啊，有阿 Joyce 咧，佢就话妈妈咧喺护老院嗰度住嘅，因为疫情咧就唔可以同佢庆祝啦，希望咧透过我哋咧送上祝福，母亲节快乐！下星期三5月12日又系妈妈农历正月。正日生日啊，唔系正月，系农历正日生日，就祝妈妈咧身体健康，希望豪仔唱歌啊， 唱咩石啊？ 就系、是、生日嘅祝福歌， 祝你生日快乐， hey! 祝你生日一啊二啊，庆 啊快乐啊！ 祝我的珠宝光， 教我坚毅一。阿叶啊， 我哋今日点唱下呢度咧？想点唱俾阿韩国嘅济州啊 Korean 咧？系咪都咁读啊？ 咁上面得 C A R I A N 啊，系咪 Korean？ C A R I A N 啊，系咁系咁啩？ 咁啊点唱俾佢听啦？祝佢母亲节快乐啦！仲有啊，佢个好兄弟啊， 系 好兄弟，佢叫 Mashiku。 马舒尔古， 系啊， 马舒尔古 Leo， 系啦， 同埋 就话 Leo 咧，星期三希望读冇读错啦，因为佢系咁讲啊。 O K， 咦，系，我都 有呢个点唱啊， 系跟住咧， 马舒尔古嘅 Leo 啦，同埋阿 Carrie， 佢星期三啊，5月12日系大婚之喜啊，结婚之日啊， 系， 咁啊咧，佢当日咧会出席佢哋嘅婚宴嘅，祝佢哋咧新婚快乐，幸福满社，永结同心啊！ 喺韩国嘅， 系啊系啊，希望当日咧好似今日咁好天啊！ 咁呢个 Masahiku 喺边度噶 ？Masahiku 呢度啊， 系咩嚟噶？ 韩国京畿道， 哦，京畿道啊，嗰地方嚟嘅， 系啊 ，Masahiku。 系啊，佢话咧，希望佢哋嗰日一切顺利啊，放心啊，一定会顺利嘅。 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 Aubrey Jane 啊，就话啦，星期日咧就母亲节，祝大家咧就母亲节快乐。我要特别点唱俾我阿娘啊 Tammy 啊，佢咧近排有啲腰酸背痛，希望快啲好翻啦，唔好咁操劳啦，家务就交俾我啦吓。另外咧仲想点唱俾我弟父啊 Joyce 听啊，佢系准妈妈嚟噶 ，B B 下个月就出世噶啦，祝佢哋咧就健康平安咧，保持心境开朗啊，多谢多谢。 好啦，我呢边咧就有啊 Head Dash， 佢话咧我想点唱俾亲爱嘅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佢话咧妈妈会明白嘅意思噶啦。 春风快要暖透我的心。 金铭啊，都系话个祝所有靓妈咪母亲节快乐。 是你 有一个啊，系佢话 Suri 啊，咁佢就话咧想点唱俾佢妈妈阿平平听。佢话我哋每日咧都听住你哋节目啊，即系听住我哋做节目做咩咧？ 做咩？ 系啊，听住我哋做节目咧，佢系整花束啊， 哦、 一路系一路整啊，一路整花啊，系啊， 一听到我哋有啲猛嘅，佢就整一朵花出嚟， 咪跟住搣 搣 佢，系啦。但系听到开心，我哋就插几多、 哦，或者佢攞啲花嚟决定咧，开机收机，开机收机，开机。 咁我都觉得咧。一路听住我哋节目，啲花都零食靓啲嘅吓。 哎呀，好啊！ 佢话咧，早前两年咧就放弃咗稳定但系压力大嘅银行工作，开始创业开花店。佢话多谢妈咪咧，同埋屋企人咧，永远都无条件咁支持佢啊，仲帮佢做咩啊？一齐摘花啊，一齐做花啊！佢呢几日咧都忙个不停啊，就赶住母亲节嘅订单啊！ 系 啊， 希望你生意兴隆啊！ 系啊，佢话咧今朝妈咪咧双手肿咗，好好心痛啊！但系另外咧亦都想多谢爸爸哥哥，咁做咩咧？妈咪就帮手摘花。爸爸哥哥就帮手送 花， 哇，几好喎！ 一家人吓，啊，齐齐整整去帮手一齐支持。啊，仲有 Mandy 咧，同阿 Jo 咧都帮咗好多啊。其实今个母亲节咧，成个花束行业咧真系好旺好旺啊！想点唱埋俾所有而家赶紧工嘅同业，大家一齐努力加油啊！ 加油！好啦，如果唔够人用咧， 你做花仔啊 ，part time 先， 做花仔啊。 好啦，我呢边咧有阿 Sandy， 佢话咧今个星期日就系母亲节，梗系要祝咧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仲有祝各位咧姊妹去到呢个母亲节嘅时间咧，大家都咁快乐，你嘅仔女咧都系听听话话，个个都快高长大，一切顺利。 电话号码17238啦，我哋十二点半新闻之后继续听你电话吓。 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会加快处理教师违反专业操守投诉的个案，并且计划定期公布已经完成和跟进的个案数字。 又建議每三年定期查核刑事紀錄。有議員質疑教育局變相建立教育人員黑名單。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就表示，當局一直有涉及教師違規後接獲警告或者譴責的紀錄，相信學校聘請教師時亦都有興趣了解教師的背景。涉及民主派初選案和去年七一遊行案的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高等法院今朝批准他的保釋申請，短暫外出為上個月離世的父親奔喪。律政司一方表示，控辯雙方同意在特定條件之下容許胡志偉外出參與父親喪禮，強調是基於人道考慮，期間相關時間、地點和路線不得對外透露。喪禮需要在私人場合舉行，並且只是容許家屬等指定人士參與，不能夠接觸外界。保釋申請獲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批准。胡志偉涉嫌參與去年的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他同時涉及去年七一遊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早前獲准保釋期間，未有呈交旅遊證件、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違反保釋條件，今年1月8日起還押至今。消息說，政府正是研究市民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滿14日之後可以縮短檢疫期。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如果是已經接種疫苗的本地個案緊密接觸者，做抗體測試方式會比較令人安心，他會支持抗體測試的做法。對於確診變種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到興華二村出席聚會之後懷疑傳染單位內的住客，至今已經相隔一段時間，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無論新舊大廈，如果都是以無差別方式處理，不理會個案接觸的時間，就將整座大廈的住客送往檢疫，並非科學為本的方法。他又認為，做法對非緊密接觸者和低風險人士有不合理的地方，是不合比例的處理方法。政府刊憲宣布，九龍城區議會土瓜灣南選區、荃灣區議會馬灣選區和西貢區議會君寶選區各有一個民選議員議席空，各有一個民選議員議席出缺。今年3月25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裁定，九龍城民選議員李軒朗並非妥為選出，根據區議會條例，有關議員席位當日起懸空。另外，荃灣民選議員譚海邦和西貢民選議員黎銘澤請辭，他們的議員席位分別由今年4月20日和5月1日起懸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7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74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5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8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蚊，跌5.5；盈富基金28.9毫6，升1.8；美团284.4，跌1.4。阿里巴巴221蚊，跌6毫；中国有色矿业4.18，跌3.4；中芯国际24.3，跌7.5；中国平安81.95，升3毫；中远海控18.56，升1.46；小米集团25.7，升2毫；比亚迪股份146.8，跌7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67， 日元 109.11， 瑞士法郎 0.907， 加元 1.216， 人民幣 6.459， 英鎊對美元 1.391， 歐元對美元 1.207， 澳元對美元 0.77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9,385 點，升54點。港金現價報 16,860 元，升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19.9 美元，賣出 1,820.41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去夜街又唔俾，好烦啊你！ 净系食细妹，唔食我真系好偏心啊！ 我今晚唔翻嚟食饭啦， 唔使留汤俾我饮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系为咗维护国家嘅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今日母親節咧就真係比較多主題，但係同佢相關嘅冇問題嘅，咁大家可以同母親咧送上多啲嘅祝福啦。咁其他打氣加油嘅都無人歡迎嘅，咁啊轉頭咧就會聽你電話噶啦。呢度有個阿 Low Shack 蝦咧，佢就話啦：我係咧張太啊，媽媽今年100歲啦。 哇！ 係啊，咁咧因為佢就住安老院嘅，咁今年生日咧同母親節都唔可以同佢慶祝。我一早打咗疫苗噶啦，希望可以快啲到院舍探佢啦。媽媽阿有祝你咧母亲节快乐，希望可以快啲见到你啦！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啊，爱你爱你爱你， 真系爱啊吓， 真系乖啊！ 好啦，呢度系小乔啊，佢又想点唱俾佢妈妈听嘅，希望咧佢每日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同埋咧多谢佢一直以嚟咧对佢付出啦，一直都咁爱佢哋。咁啊，仲有咧就系祝佢母亲节快乐啦，佢好中意梅艳芳噶，可唔可以点首《似是故人来》讲佢听啊？ 啊，应该冇问题嘅。 同着你话，同着我说。今夜真对， 错晒歌词， 系好似系三餐一熟晚饭，好似大概咁样。 你 啊，似是故人， 系啦，重点系呢个啫， 仲啱。好啦，有阿 Stanley 佢话咧，全世界妈妈同埋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咁咧有一首歌咧。都是讲母亲对子女的重视的，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听到呢都留意歌词，因为他觉得呢实在太感动了。赤子 是不是叶德娴那只啊？ 没错， 那只是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冷冷冷冷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乃是大湾区的忠实听众， 哇，好嘢喎， 犀利啊！ 有冇留意听日啊？ 想豪仔啊！ 湾区一小时， 系啦， 系留咗生活噶。 哦，生活交俾听众啊嘛， 系啦。佢话想豪仔 点啊点啊， 简短地即场演绎，爱是永恒，送俾我屋企所有嘅现役母亲同埋准母亲听。哦， 大湾区版 系啦， 爱是永恒。当说爱是你，有时必有终，能走百样中，人是我可以合同，当却花是空。 考听， 系啦，都 OK 嘅。 多谢晒，多谢晒佢哋大湾区， 大 湾区 都支持我哋、 啊。 其实佢唔使听呢啲口音噶，佢哋听惯学友咧，系会识得听翻个好纯正嘅广东话。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在 个震音。 听听众电话，Hello， 你系边个？ 刘太 ，Hello， 刘太， 系我，系啊， 刘 太， 系啊，系你啊，冇吓亲你啊嘛，头先。 冇，多谢你哋啊！ 咁就好啦。 系， 我两个女都系呢个月生日，有个第二女咧，啱啱嘅母亲节嗰日生日， 系咪啊？哎，生日快乐啊！预祝佢吓。 一个咧就系18号嘅，即系我打电话，我哋听日咧就开大食会， 好 啊，嚟屋企， 系喺屋企 一齐庆祝生日咯， 系 母亲节啊咁啊。 系几好喎、啊、吓，咁、大家一齐聚埋嘅时候都照顾下吓。 系 啊，你最想有咩特别嘅愿望啊？ 愿望个个身体健康啦，个个都开心。系嗰啲叫做咩啊？新冠肺炎嗰啲快啲消失。 系啊，快啲消失咁咪好啊，真系。 我消失啊，快啲。 礼物咧，有冇想要啲咩礼物噶？吓、 冇啊！啲女个个过嚟咧，啱啱我做完白内障三个礼拜， 系系系， 咁啊嗰啲女又过嚟煮饭俾我食啦，好开心啦、 啊！哎呀，咁啊好喎、 啊，应该咁做噶， 系啊， 孝顺你吓、 啊， 你做完 好好、啊嗯、 白内障手术， 我四个女啊，有个咧就过咗美国， 哇！你有四个女啊？ 系啫，四个女一个仔、啊， 咁咪四千金咯，真系， 仲有一个仔啊，系 啊， 啊。 哦，咁就咁有四个女啊，好噶嘛。 首歌俾佢哋几个。 好啊，你想听咩歌啊？ 生日快乐啊，同埋母亲节，有三个女咧就做咗妈妈嘅。 系啊 ，OK。啊 总之啊， 佢哋叫咩名字啊？ 你哋唱又好，我都咁开心。 佢哋叫咩名字啊？四个千金。 系一个叫文文，一个叫阿红，一个叫阿欣，一个叫阿燕。 O、okay, K， 阿仔 咧，我有一个仔嘅。 阿仔系拉仔嚟噶。 系啊系啊，打个电话嚟，嗰阵时佢生日啊，打过两年啊，打得通啊， 最好啦。O K， 多谢晒支持啊，祝佢哋咧个个都母亲节快乐啊，好唔好啊？你都系啊，好唔好？ 我都好开 心、 啊。 开心心。 女仔女个个对我好好，我 咁就好啦，真系。 你个眼个复原系咪都好啊？ OK 啦，而家咧就到下个礼拜日再翻去复诊咯。 系，咁就安心噶啦，好唔好？咁你慢慢休息咯，好啦。 多谢你， 好多谢你，好，拜拜。 我都开心噶，好，你哋咩歌 我 都开心。 我一 阵 一次过唱晒佢出嚟，我哋好嘅。 又唱又跳。 好啊，好啊，我唱你跳咯，咁程俊鹏吓，好啦，多谢你，拜拜。咁你拣边只歌嚟跳啊？你想？ 是但 啦。系啊，好，再听多个听众先，你系边个？好姨啊！ 哎呀，好姨， 你好啊！ 阿善姨咧， 系啊， 善姨，啱啱做完啦，10点钟， 系啊， 系咩？真系做紧嚟噶， 系啊， 系咩？真情啊， 系啊，哦，仲有阿子成噶， 哇，犀利！呢个几百集长篇噶，真系，系啊，好姨有咩要点唱啊？ 系啊， 好啊，今个月系我孙女同埋哥哥生日快乐，同埋咧我妈咪咧， 系。 沙士嗰年走到而家咧，我哋13兄弟姊妹都好挂住佢，祝佢母亲节快乐。 归 翻几年咧，我啊生18个兄弟姊妹个好姨啊， 18个啊， 你好犀利啊！我哋左右节目讲话，究竟你记唔记得兄弟姊妹叫咩名？ 系、哦，你呢十八个。 归翻年，梁继姐、梁思豪嗰啲手表啊、旅行袋啊、背囊、毛巾我都攞晒喺屋企。 系啊，即系当年嗰啲纪念品啊。 系啊。 哇！你哋系咪传说中嘅少林十八铜人就系你哋咯？18个兄弟姊妹、啊。 因为每次出嚟咧食饭咧家聚咧都会几围台咯。 系啊，咪同埋嗰个生意股价的嘅上升啊，真系哇！帮衬你一家就真系发达啦，真系。 好犀利。 感激我父母嘅，我哋生18个兄弟姊妹，佢都冇话送俾人哋，自己养。 咁系嗰个年代系好艰难。 十八个。 喂，咁而家 走咁耐都好挂住佢哋嘅。 会啊会啊会啊。 系咪一个同一个妈妈？ 系啊系啊系啊。 好劲！ 唔该晒呢个问题啫。 系啊，可能以前好兴有大妈细妈噶嘛，以前。 喂，咁而家你呢个？ 你咁耐咧，你做咗几次？我第一次同你通话。 系啊，我第一次同你倾啊。 好多 啊！ 朝頭早嗰陣時， 系啊。 咁而家阿好姨啊，你18个嘅家庭成員咧，已經開始散業咧，擴充到幾多啦？ 係啊，有冇100人啊？ 唔記得咗，唔記得咗， 唔記得咗， 咪 咯。 一侄仔兒生女啊，再生嗰啲侄孫啊，唔知叫咩名。 甩咯， 嚇？ 而家去咩 啊？四代同堂咯， 系咯系咯， 因为如果你哋十八同人咧、嗯，全家总动员出去食饭咧，就基本上已经系打爆咗75%嗰个载客量噶啦。系啊， 有啲喺门口开， 有啲喺门口度，真系犀利犀利，但系好幸福啊！听到 一台嗰啲要着用五张台啦， 要啊，唔止啦，真系。 祝我孙女同你哥哥今个月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 好啊， 好啊， 好 啊，咁啊，希望你哋继续咧就开开心心。是啦，咁妈妈一定都会感受到嘅，系啦，天神妈妈都记住你哋嘅，好啦， 拜拜 ，thank you， 好，好，拜拜， 好啦，呢度有个 Alpha 咧，佢就话啦，好唔开心啊，今年终于要过一个冇母亲节嘅日子啊，因为日前咧妈妈终于不敌啊病魔肺癌走咗啦，咁希望咧妈妈喺另一个世界嗰度都开开心心咁生活啦。 I can see the blue sky. We'll get lost in the paradise tonight, tonight. Fly high, we'll leave this hollow town. Show you the way to saving sound. Living is part of better br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Fly away and leave the world behind. Remember days. 飞高啲，飞高啲吓 ！Lift the world behind 啊，佢系 Eagle Chan 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你如初。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 成为妈妈的 Jenny 当然对母亲节有很多感受啦，不过今次她没有偏心的。 呢首作品系送俾天下间所有嘅爸爸妈妈，提醒大家对子女爱的初心。 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 作曲编曲监制黄安云，填词黄仲杰。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只想你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即係嗱，講真咧，你話今年嘅母親節咧，同往年比較咧，可能會比較多咗一種咧，就係、是。真係 farewell 嘅意義啊，因為真係好多人移民呢，即係我哋都話你會熱潮呢、哦、即係唔係話有幾多人啊、嗯、即係話但係你身邊你聽到好多人呢， 有一兩個 係啊，咁所以可能對佢哋嚟講呢，當佢唔係真係能夠成個家族都即係大遷徙嘅時候呢、嗯、其實就好有可能就話、哎呀分分鐘就今年可能係佢哋暫別嘅一個母親節啊，咁、嗯、所以呢，即係如果你哋嘅家庭呢都有經歷呢啲事嘅話呢，咁你今年更加要好好珍惜呢個日子啦，真係 咁啊，食好啲啦， 食好啲啊，係啊，即係因為以後你可能係要成日搭飛機先見到㗎啦嚇， 多係視像嘅， 係啊，冇錯， 越洋視像， 越洋視像啦嚇，咁啊， 大家都一切順利啦， 冇錯，呢度有個 man 啊，佢叫我唔好讀佢名。 哦，好，一半 陣間先讀，讀咗你嗰啲先，等大家唔記得佢。 好啦，玲玲咧就話啦，想祝最愛嘅媽媽嚇，最愛嘅媽咪咧照顧佢個女啦，同埋妹妹咧，都係辛苦曬你啊，好多謝你啊。佢咧遠在內地嘅好朋友婷婷咧，最近咧就有病啊，希望咧佢唔好擔心咁多，一定冇事嘅。同埋祝佢咧身體健康啦，同埋咧應該可以好快有希望佢可以快啲有 B B 啦。咁啊，祝佢咧幸福美滿快樂啊！祝願世界上所有嘅媽媽母親節快樂。 好，阿 Sandy 啊，佢話我係 Sandy U。咁今個星期日咧就係母親節啦，就祝媽媽母親節快樂，身體健康。仲有就祝各位姊妹咧。个个都系咧母亲节快乐，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阿 Patrick 啊，佢话咧啊，我系 Patrick， 祝所有妈妈咧母亲节快乐。另外咧就有一位阿 Brenda 咧，佢话我系第一次点唱嘅，好紧张啊。 嗯， 妈妈咧入咗医院，希望妈妈咧可以身体健康。早日康復咁咧，翻翻去屋企咁樣。 OK， 一定可以嘅。 聽緊鐘咧就話咧，你哋好啊，咁啊想話點唱俾佢媽媽，係啦，天平豬阿芬姐同埋佢婆婆啊，母親節快樂！最重要就係身體健康，願主保守啊，同時咧亦都祝我啊同埋媽媽啦都母親節快樂，多謝啊！佢話你哋三個啊都要身體健康啊，最好有豪仔唱歌，唱出嘅愛你就好啦。 沒法解釋 就好啦，唱咗啦，先係啦，多謝。 好，呢度有阿 Yin Yan Lam 咧就話啦，要點唱？唱俾咧已经离开咗个妈妈听啦，祝福佢喺天上嘅母亲节一定要愉快、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仲要点唱俾咧所有妈妈听，祝佢哋咧母亲节快乐、身心健康。咁另外一个咧叫我千祈唔好读佢名嘅朋友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妈妈听啊！近排辛苦佢啦，又要照顾个孙啦，又要对住成日发脾气嘅爸爸啦。啱啱过去嘅礼拜三咧，原本约咗饮下午茶、食点心噶。因为爸爸发脾气啊，赶咗我走啊，冇得饮茶。咁啊，母亲节当日咧，我仲要翻工，陪唔到你啊，妈妈。咁咧，不过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啊！疫情之后咧，希望可以带你周围去啦，咁样。 啊，唔怪之得唔好讲佢。 系啊系啊。 喂，呢度有一个可以讲得嘅，我系阿贵啊，想点唱一首歌咧，就俾康志农场两位导师听啊，阿林 Sir 同埋礼 Sir。咁啊，多谢佢哋咧呢三个星期嘅教导啊。嗰首歌咧叫做《喝》。彩 想为你鼓舞，系咪呢首啊？系啊，系呢首啊！耶、yeah, ，真系好啦，喂，听个听众电话先，等紧吓，你系边个 ？Hello， 喂， 系你啦， 喂， 陈太系咪啊？ 系， 系啊，陈太， 陈太，请讲， 你好 啦，冇啊，我想带一个的士司机啊， 好啊， 佢系系啊，4月25号嗰日咧，就我去拜餐， 嗯， 佢真系好好。 点样啊？ 我只脚行唔到乜嘢，佢引灾我，灾我上餐顶。 系， 佢原本呢个司机咧，佢自己载屋企人去嘅、哦，但系睇我只脚咁咧，佢引灾我，我好多谢呢个的士司机啫。 系啊系，慢慢嚟，慢慢嚟，一定系好 好感动、啊， 我知道，所以咪慢慢嚟咯，系啦。咁点啊？跟住嗰个过程里边咧，佢有冇都即系同你倾下偈咁样啊？ 有，咁佢话佢自己嘅太太只脚都系咁，所以佢话佢明解点解只脚痛起上嚟。咁佢话，所以佢肯载我，佢载到我上山顶之余咧，佢约咗屋企人食饭嘅。咁我话如果系你喺半路中途停俾我，佢话唔好唔好，我都要载到你上山顶。 哎呀，为人为到底啊！ 我话呢个司机好好，佢系九龙的士司机嚟嘅，但我又唔知佢姓乜，我又冇睇佢车牌。佢完全咧，佢又冇落標，咁我冇諗住話唔俾錢人哋嘅，咁我哋話俾翻錢佢，佢話唔好，隨緣，大家隨緣，佢話我哋有緣得噶啦，所以我好感激呢個的士司機，咁我好要好多謝。 你喺邊度上車 啊？係咯，就係邊邊？ 喺上水和合石， okay, 我去拜我家婆嘅。 好啊，真系好人好事啊！ 所以我非常之感谢呢个的士司机。 系、啊， 佢一定会收到好多祝福噶。 系啊，系啊。 同埋呢个的士司机、我谂佢真系有个同理心啊！一谂起自己嘅太太咧，都有呢一种嘅唔方便、 痛苦啊。 系啊，佢一见到你，佢就会即系、真系身同感受啊！所以佢都俾个照顾你咁样。 系啊，佢话佢自己屋企人个个都去拜山嘅，佢话佢自己年长嗰啲，佢就揸个的士去，后生嘅咧就。坐火車去高雄，我咁講，咁佢話我睇見你咁樣咧，佢話我載你，我載你咁樣。開頭我先生叫佢載我咧，佢話我唔載噶，咁後屘佢擰轉頭望到我只腳咁樣，佢話你上車啦，上車啦，咁先生叫我上車，咁我好感謝呢個的士司機， 真好啊！嗬 ，OK， 好啊，送翻俾呢位的士的士叔叔啦，佢真係好人好事嚟噶， 係啊， 非常好啊， 咁你都祝你快啲好翻啦，你 係啊，你都要加油啦，好唔 好？ 好 ，thank you， 多謝你，拜拜。我哋爭取時間再聽多個聽眾電話。Hello， 你係邊個？ 阿閃電啊，佢叫做 閃電啊， 閃電啊， 三寶你哋好啊， 你好啊，點解咁有霸氣嘅你個名？ 係啦，閃電，閃電， 但係佢好温柔啊。 温柔。首先咧，我想祝阿桂花田母亲节快乐。 哦，多谢多谢。 豪仔嘅太太母亲节快乐。 多谢。 咁我咧就希望祝我妈妈咧就身体健康啦，继续同我阿爸一齐就神雕侠侣式周围去玩啦。 好 啊，心情愉快。 咁边个做只雕啊？ 系啊，啱噶。 闪电 啦，闪电啦。 咁另外咧，我又好多谢我家姐，因为我家姐生咗对好孝顺嘅孖女。 系。 咁希望孖女继续孝顺佢啦，佢哋开开心心啦，咁亦都好多谢我弟父，因为生咗一个非常聪明嘅侄女，咁就好开心见到佢哋。虽然我冇小朋友，但见到我好开心。 好多女喎，喺屋企。 最后咧，我系好想多谢而家喺前线工作帮手抗疫嘅所有妈妈，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另外是希望，好希望即系可能被社会忽略嘅一啲特别需要儿童嘅妈妈咧，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坚持住啊，得 系 加油啊吓， 爱得噶，大家都加油，香港人加油， 会噶会噶，系啊， 多谢你咁有心啊，系啊， 多谢晒闪电， 多谢晒你， 好 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喂，咁啊，少少时间，我哋大家都要互相祝福下我哋自己身边人啦，系咪啊？ 好啊，我都祝我妈妈啦，身体健康啊，妈，系啊，系学睇完嗰个广告之后，我喺大空气中同你讲声我爱你啊，真系好好好锡呢个妈妈嘅，因为佢都好锡我嘅咁。 系， 仲有我家姐啦，我啲 auntie 啦，个个都系一个好妈妈嚟嘅，系啊， 纸巾纸巾纸巾，系啊， 真系感动噶， 攞定纸巾啦，快啲啦，点做老细啊你啊，真系， 到你哋， 系咯。咁 纸巾我都要系噶， 太慢啦！你攞得纸巾真系 麻鬼烦啊！ 系啊，咁啊，当然点唱俾太太啦，咁我就代我大仔细仔就多谢佢啦。咁亦都要点唱俾外母啦，因为咧，哇！之前咧我做 show 咧，佢就过咗嚟我屋企咧住足一个月咧，帮我凑细路咧，真系好辛苦噶。因为我两个仔癫噶，佢真系咧可以唞一唞咧，我都戥佢辛苦啫。 系啊， 咁我妈妈咧亦都要即系要同佢讲声咧，即系除咗多谢佢之外咧，佢呢轮啊成日都好担心啊。阿台长啊，可唔可以运用你嘅权力咧嚟话俾佢听咧？我你个仔冇事啊，暂时 冇事噶。阿豪仔佢好叻仔噶， 系啊，暂时安全噶， 系啊， 系啊， 边度搵到食？ 系啊，冇错啊，唔系啱啊，呢句讲得啱 啊。系啊，所以佢学咁多嘢唔使担心 啊！我而家谂住跟佢搵食， 冲奶茶，冲奶茶。系啊，咁啊，祝天下嘅母亲咧都 母亲节 快 乐， 拜拜。